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12月21日嘅早上咧，船仔孔益船船仔咧已经翻到嚟直播室噶啦。一样啦，今日原来系12月21日，农历就系11月初9啊。哇，今日真系好冻啊！出面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紧嘅。嗱，十度咧，新界都通常低多一两度啦。今日船仔翻嚟嘅时候咧，就应该系我见到就系9度嘅，所以应该系去到6点几嘅时候，气温有少少回升，咁所以就开始冇咁冻啦。咁但系一样啊，如果有羽绒衫嘅，不妨就怕，即系我都系怕冻嘅，我唔要呢一个靓，我要命嘅，咁所以亦都会着羽绒衫啦。亦都系其实而家市面上多咗好多好靓嘅羽绒衫嘅。既然去到十度咧，既然真系可以着羽绒衫嘅时候，不妨拎翻出嚟着啦。唔系嘅话咧，都唔知几时可以着到啦。 晨光每日一格。 做真实的自己啦，因为我哋人生流流长，可能会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亦都有人羡慕你，亦都会有人妒忌你，或者有人睇你唔起噶。嗱，不过唔紧要，因为呢啲人咧都可以话系爱人啊。其实生活就系咁样样啦，好难咧去令到每一个人都满意你，或者觉得你做得好。咁所以不妨试下，唔好为咗讨好人去冇咗自己嘅本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可能都系有眼耳口鼻，但系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说法。如果人在优秀，都要识得，都要遇上一个识货嘅人啦。千里马亦都要有伯乐，先可以成为千里马。我哋不断付出，都要识得遇上一个感恩嘅人。你嘅付出先系好似有成就咁样。既然咁样啦，不妨就试下做一个最好嘅自己，等时间去证明一切。所以不妨由今日开始做一个简单而且幸福嘅人，唔好沉溺喺幻想，唔会再庸人自扰，唔会再浪费时间，亦都唔会再沉迷过往，唔会畏惧将来。 错。若你想找到快乐，然而都已有下角落，各个都家里去自己摸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外面的气温是早十度，相对湿度68%，外面呢早晚都是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和圣诞节的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仍然在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出面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所以就记得穿回件褛啦。刚才讲完天气，都讲一下啲天文的东西啦。原来 NASA 用了一种激光的技术，由太空向地球传送了一段的影片，但是影片的内容就不是天文现象或者不是星球，反而是一个高清的猫咪视频。视频里面就显示了一只橙色的虎斑猫，他们就追着激光笔，这样猫好像追着激光笔，整个长度大约是15秒，整条片呢就是由198,000里外面传送，咁距离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概是几多呢？俾大家想象下，就是有成80倍噶，真系好远吓。咁 NASA 咧试呢一种嘅激光通讯技术，就是为咗将来可以改善同太阳系更远嘅地方嘅通讯设备。咁当然啦，呢只猫猫嘅主人咧，其实系加州 NASA 嘅喷气推送实验室嘅员工。咁成条片咧，其实就系喺10月13日喺佛罗里达州嘅金艾迪太空中心用一个火箭发射咗去太空嘅。咁但系都成12月11日咧，先系真系播到出嚟啊！就话啦，呢一条视频嘅传输速度咧，其实比大多数嘅宽频网络咧系快噶、哦。咁呢条片亦都系透过望远镜去接收，再传到去 JPL 又做一个实时嘅播放。咁佢话咧，其实成件事啊，如果由天文台传送去到 JPL 基地咧，个速度咧原来系慢过太空传输呢条影片嘅。咁即系话太空其实系快过地面传输，真系好快、哦。咁亦都有嘅，其实呢一条嘅片咧，亦都加咗一啲图像技术啦、任务信息啦，而且系呢只猫嘅品种、心率，甚至系年龄添，咁令到成件事更加难忘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面睇到呢条片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不妨试喺网上面寻找呢一条片，揾下呢一只猫系咩样啦。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理想，儿时的 是像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时间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这首歌是殷济如的《惯性倔强》。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 FOMO， F-O-M-O， 意思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即是说错失恐惧症。可能呢就是成日好怕自己漏咗亲朋好友嘅一啲嘅譬如动态啦，或者名人讲嘅热门 topic， 更加怕就係怕 miss 咗同学或者家人之间嘅社交聚会，即使其实自己真係唔好想玩，依然因为自己错过咗活动觉得哎呀好大压力啊，好焦虑，呢一样嘢就叫做 FOMO 啦。其实有啲特征嘅，譬如你个手机系不离身啦，任何信息都系秒回，好惊错过朋友嘅信息等等，其实都系代表你有 FOMO 嘅特征。喺呢一个资讯爆炸或者社交平台普遍嘅年代咧，每一日都会睇到一大量嘅信息同埋动态更新，所以 FOMO 咧可以话成为咗我哋好多人嘅普遍问题。其实我哋已经觉得好攰啦，咁但系依然都系会逼自己不断睇、不断跟踪呢一啲嘅信息。可能咧，因为我哋如果睇唔到，就会觉得有一啲焦虑嘅感觉或者唔满足感，而且咧自己亦都希望做一个完美嘅形象喺社交媒体上面。其实为咗对抗 FOMO 咧，亦都有一个丹麦嘅心理学教授推出咗一样嘢叫做 JOMO。JOMO 咧即系 The Joy of Missing Out。即系话啊，原来 miss out 咗、错失咗，亦都系唔错嘅选择。我哋咧要拥抱一个叫做错失嘅喜悦，学习一下试下，不如逃离下社群啦，唔惊系错过任何嘅资讯，或者唔怕脱节，唔怕自己诶空白咗啲时间，反而因为咁，我哋可以搵到一啲喘息嘅空间。所以不妨试下有一个叫社交排毒，俾自己脱离一下社交媒体一段时间，咁样可能会过得更加好噶。 随后落嚟会有阿张刘盈婷嘅《大海少年》。 找最终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大洋，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 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大家记得留下在这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 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下个星期四起推出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协助市民识别短信发送人的身份，提防诈骗。制度先涵盖23间电信服务供应商，获认证发送人将会以井号开头发出短信，措施会有四个月过渡期。由于技术关系，日后电信商若果要发出让用户回复的信息，有关信息不会有井号开头。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表示，相信当局日后可以拦截到用井号开头的不明短信，但是必须做好宣传教育市民新措施。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在凌晨4:02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当地在星期一深夜曾经发生6.2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冧或者受损，其中甘肃有113人遇难。当地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至于青海，就有21人在地震之中死亡，10多人失踪。青海海东市文和县中村乡距离镇央20公里，当地两个村因为土地液化而发生沙涌，村内房屋和道路被淤泥淹埋，造成多人被埋，搜救工作仍然继续。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中国虽然与俄罗斯不同，没有攻击欧洲大陆，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有时非常敌对的国家，不应该被忽视。德克罗在回应有关极右翼前参议员克里尔曼被收买与中国间谍合作至少3年的报道的时候，又说比利时的民主正在被出卖，指中方正是试图收买影响力以破坏他们民主的稳定。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发言人日前指，相关的报道纯属无中生有，强调中国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准则，坚决反对对华污蔑抹黑的行为。中方又敦促有关媒体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和恶意诋毁。美国和委内瑞拉在卡塔尔斡船之下互相释放被扣押人员，其中美国释放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萨博，而委内瑞拉就向美方移交涉及海军贪污案之后潜逃的军事承包商弗朗西斯，以及释放10名被扣押的美国公民和20名委内瑞拉政治犯。美国总统拜登形容释放萨博是极其艰难的决定，但是他对10名美国公民结束在委内瑞拉的磨难并且回国感到高兴。马杜罗就形容萨博获释象征委内瑞拉外交的一次胜利。萨博是哥伦比亚商人，但是获马杜罗授予委内瑞拉国籍和大使名衔，他被指和生意伙伴從對委內瑞拉的糧食援助之中牟利，並且將3.5億美元轉移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銀行帳戶。2020年6月，薩博在佛德國被捕，之後被引渡到美國，被控洗黑錢等的罪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仍然系喺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苏动音乐的宾臣，今年冬至呢，我想提下我妈妈，因为呢她平时就成日煲汤给我喝，等我暖下个身。今年冬至冻啦，妈，你自己都记得喝多啖汤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老公，阿仔做乜整损晒噶？ 哦，头先佢爬马骝架，唔小心跌亲啫。 你冇睇住佢嘅咩？ 小朋友整损下啫嘛，使唔使咁紧张？ 好多细菌噶。 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妈妈紧张小朋友系好正常嘅。 残疾人士运动量不足，政府推出体育训练课程，期望令残疾运动普及化。然而，残疾人士参与康体活动嘅时候，会遇到乜嘢困难？点样推动无障碍活动，以达至相健共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运动玩乐无障碍》，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8嘅早上，有啊听众咧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咁啊见到10度嘅气温，今日朝头早咧头先船仔都话啦，喺新界地方咧咁啊都有9度啊吓，所以都系冻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寒冷天气警告啊，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所以又冻又干又大风。啱啦，去到咁样形容今日朝头早咧就不为过。好啦，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头先梗系有船仔啦，而家都喺度嘅。 早晨啊！ 早晨啊！好精神啊！我觉得你今日 系 系啊， 因为前两日瞓得比较开心，冻啊嘛， 实在太好啦， 就匿喺个被窝入边瞓觉。 系多唔多食外卖呢几日？ 多 系嘛， 唔愿意出门口，太冻啦。 咁啊，嗌外卖上嚟啦。 系啊， 香港嗌外卖或者譬如日韩地方。甚至乎內地嗌外賣咧，好多時都係我覺得包裝得都幾靚嘅，你覺唔覺啊？即係喺個盒上面咧會有啲心思啦。有陣時都會發現啊，譬如我哋香港如果你嗌碗魚蛋粉，咁啊佢而家好多咧，你唔使嗌佢分湯，佢都幫你分湯，因為佢已經有 咁好嘅 啊，係啊，你少嗌啊？ 唔係魚，我通常就嗌嗰間米線係會咁樣做咯，其他嗰啲都唔會幫 你做。唔係㗎，我嗌咁譬如魚蛋河咁樣。咁、那個河粉 就會有個格， 就會有個格咯，已經係隔咗噶啦。我試過有一次仲同佢講唔該分湯啊，我 分咗咯 喎。係啊，我哋有分噶，全部都有分湯噶咁樣。咁但係佢加嗰個價錢咧，仲係加一個器皿嘅。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啊，點解咧？原來就係因為佢哋本身已經用咗嗰啲係有個格嘅，比較上大少少分咗湯嗰啲嘅器皿嘅。 咁、所以我覺得幾好嚇，因為嗰啲係專賣面嘅。 哦，专卖面， 专卖面嗰啲咧就会帮你分嘅，但如果唔系嘅，譬如你系嗌茶餐入面有面嗰啲咧，佢哋唔会理你嘅。 哦， 即系 都系， 我都系要睇究竟佢系咪专卖面。 系，咁有啲如果你话食米线嗰啲，又应该嗰啲都系分埋啦， 分晒嘅，分晒。 系啦，咁我觉得咧都系方便嘅。咁如果你话系日本同埋韩国佢哋嗰个外卖盒咧。 更加是精緻添啊！ 都係啊， 係啊，因為佢哋一個嘅外賣便當嗰啲盒咧，咁佢又分曬格數啦。 哦，係啊，係啊， 係。係啦，分曬格數啦，呢個咧就擠雞蛋嘅，嗰個格仔咧就擠前菜嘅，然後有啲咧就擠可能擠幾嚿嗰啲水果俾你啊。咁個飯咧就壓扁少少，咁令到佢就扁身啲，跟住就用條橡筋。打个都唔系十字啊，即系打斜咁样就绑住两条带咁样，好似咁样就俾你卖嘅。咁所以嗰啲望起上嚟咧，我觉得都系靓嘅。仲有啲更加霹雳嘅嗰啲 霹雳添， 系啊，嗰啲外卖便当盒咧，通常都系喺火车或者车站嗰度卖嘅。火车而家冇啦，火车好多都取消咗嗰个便当啦。咁但系如果你喺车站买嗰啲，有啲咧就攞支竹签咧，吉下个底，即系攞翻以前味吉洋一嗰、那个、那个 concept 咧。吉下个底之后咧，咁佢入边啲化学物咧就会连埋一齐，咁啊佢哋一交埋一齐嘅时间咧，就会变成一个化学反应，就会唰有蒸汽出嚟啦，咁就可以喺一个唔需要特别外借嘅环境底下，都可以令到嗰个便当加热嘅。 哇！ 系啊，好多年噶啦， 咁所以令我加钱噶。 我谂佢个 budget 嗰度，即系佢同你讲话卖1200 yen 咁包 咗 啦，系啊， 哦、 即系已经将个成本放咗喺入边噶啦。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嘅外卖便当咧，都系有佢自己出色嘅地方。但系有阵时谂下谂下，而家你成日都系讲环保嘛， 系啊， 都用太多塑胶， 系真嘅呢、 這个。如果日本嗰啲有啲系用夹板啊，咁但系又系咪即系全部可以好安然咁样去到循环再做咧？我觉得都未必嘅，好多都系就抌垃圾抌咗，因为其实呢个地方咧，即系日本佢哋好多外国游客噶嘛，啲游客未必下下好似你咁样就帮你分晒嘅，佢哋都系抌入去嗰、那个，即系总之归纳埋所有垃圾嗰个咧，就抌落去嗰、那个，咁啊算数，因为有啲真系唔识噶嘛，咁你唔可以怪佢哋嘅，咁佢既然系咁样，都系造成咗啲环保嘅问题嘅，咁而家咧，原来有一啲嘅叫做外卖嘅方法咧，都几 wow 到呢啲。成日都系标榜咧外卖便当精美嘅商店， 吓 就系一啲东南亚地方外卖嘅形式。 哇，佢哋好简单嘅啫， 佢哋极度简单。 系啊，我知道。 系啦，咁我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船仔都系啦，一听到嘅时候就知道佢哋系好简单，简单到点咧？咁如果有啲听众哦冇去过嘅，冇睇过嘅，佢哋用胶袋嘅，例如佢哋饮汽水咧。是可以用胶袋装俾你， 装俾你真会漏噶嘛？ 系真会漏噶嘛？装俾你，跟住用啲好佢哋好快脆嘅一个打成结嘅方法，就插埋支饮桶入去，跟住你就拎住个胶袋嗰个碗啊，个耳仔咧，佢自己整个背心袋个耳仔咧，就拎住就喺个饮管嗰度饮嗰个汽水嘅。咁除咗呢一个汽水之外咧，如果你话我以前细个成日翻印尼噶嘛，因为华侨嘛，咁翻嚟嘅时候咧，佢哋嗰啲面咧，如果系嗰啲油性嗰啲面啊。即係仲有少湯嗰啲，咁點算咧？咁佢哋就會用嗰啲好似嗰啲格油紙咁樣啦。先一個膠袋，唔係應該係個步驟係攞個格油紙，可能一張或者兩張，就將嗰啲面咧放咗喺上面先。跟住就再嗰啲配菜啊，放喺上面，譬如一兩隻蝦啊、辣椒啊，一啲醃咗嘅菜，你就放埋喺個格油紙上面嘅。好啦，咁放咗上去之後咧，如果你有啲湯水咁點算咧？佢就會另外攞一個細啲嘅膠袋，就倒啲湯入去，又係打個結嘅。打个结，咁嗰啲结咧系好犀利嘅，因为我次次开嘅时候我开好耐，但系当地人咧一掹咧 就会掹到噶， 系啦，好神奇嘅，因为我真系唔系好识。好啦，咁跟住佢哋就会将嗰个胶细细地嘅汤咧就放埋喺嗰个嘅个油纸上面啦，然后就包住佢，跟住再攞个大少少嘅背心袋咧就入起晒所有嘢，跟住就俾你咁样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啲面嗰個包裝嘅方法啦。 我每一次見到都會喺度諗，我食究竟如果我真係食嗰啲面，我會食咗幾多塑化劑落肚咯？ 我唔敢講啊。 同埋會有好多嗰啲，我唔知有冇見過啲膠袋咧，即可能舊式嗰啲會有啲粉噶嘛。 哦，係啊，係我即係你講咩？ 係啦，即係我就哇，我咪食曬嗰啲粉落肚。 係啊，即係摸起上嚟隻手好似多層嘢咁樣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啊, 啊。 我知道你講邊啲嗱，咁佢哋除呢一種嘅包裝，佢哋嗰啲包裝有冇呢嗰啲嘢咧？咁你睇翻當地嗰啲報道啦。印尼文嗰啲，好啦，咁如果你話係越南咧，都係好霹靂嘅。越南、泰國嗰啲都係嘅。咁你食湯面嘅時候，咁點咧？佢通常會揾一個對唔住啊，揾一個膠袋去到裝住嗰啲面先， 嚇， 同埋裝住料，跟住綁咗佢啦，跟住就一抽啦。好啦，跟住佢哋就會再揾多一個膠袋，都係裝唔係裝汽水裝湯啦， 嚇， 又係咁樣綁住佢。然後佢哋咧就可以咧就將兩個嘅膠袋咧。绑埋一齐，或者佢哋攞个大嘅胶袋 先倒汤，先倒个汤落去， 系啊系啊， 跟住咧就就卷埋佢，然后咧上格咧个大胶袋上格咧就挤面，然后再封埋个口，跟住就俾你一个胶袋咧就可以拎走。好啦， 热溶咗个胶袋嘅咧， 佢哋啲汤应该都唔会话真系好出晒烟嘅俾你嘅。 咁啊系， 系啊，呢个我都有谂过嘅。咁通常都唔会话好热嘅。咁呢个食嘅时候咧仲犀利，因为你只系需要将中间嗰个结咧打开咗佢。然后个面咧，自然会由上面嗰个胶袋嘅上半部咧跌咗落去下半部。 哇！ 系啦，然后咧你就可能心声就系你搵啲环咧，嗰啲架有两个环嘅，你咪攞两个环勾住嗰两个背心胶袋嗰两个耳仔，跟住你就可以喺个胶袋入边嗰度直接食呢个面，定系你翻到屋企因为 take away 嘛， 系啊， 翻到屋企就直头将佢倒晒落去个大碗入边。咁所以呢啲嘅叫做設計咧，原來而家都令到好多嗰啲譬如日韓嘅地方啊，內地嗰啲就我諗都仲未，因為佢哋都係好著重個越嚟著重個包裝方便快捷。咁但係令到佢哋都會覺得原來包裝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未必每一次咧都係需要用到咁多咁靚嘅方式嘅。 係。 咁當然嗰個亦都包含咗好多傳統啦。 係啊，係。 咁所以睇下佢點樣。慢慢进步啦吓， 系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啦，望一望出边嘅天气预测先。早晚系寒冷嘅，咁啊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十四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以及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咁啊天气干燥，咁啊明日市区最低嘅气温仍然咧都喺十度左右噶，咁啊新界再低多几度，现时嘅室外气温都系十度，咁啊相对湿度68%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在都是生效紧嘅，咁天气冻大家都要多啲咧，就系留意住身边嘅朋友啦。希望大家就互相关怀一下。咁但如果你话圣诞节冻嘅话咧，咁相信有个好处就系可以感受得到呢一个嘅圣诞节嘅气氛啦。因为唔系个个都想过啲澳洲式嘅圣诞节嘅。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各位听众睇一睇一种嘅生物。呢种嘅生物咧就系龟。特别是海龟，天气冻啦，我哋有阵时咧都想喺个被窝入边咧就叫做赖床赖耐啲啦。但我哋都系赖床啫，就算系好似船仔咁难瞓咧，最多赖床都系赖十几个钟。咁但系都未去到冬眠嘅。冬眠咧就好夸张噶咯。冬眠咧就真系一种嘅生物咧，佢喺冬天嘅时候彻底将自己嘅活动咧就优化咗佢，系休息。好啦，然之后咧就用极少嘅能量咧就度过呢一个嘅冬天嘅。咁海龟亦都系其中一种啦。咁如果我哋要冬眠嘅话咧，咁啊当然冇可能，人类唔系冬眠嘅动物。海龟咧系作为一种外热动物，咩叫外热动物咧？即系话佢哋系依赖外部嘅热源嘅动物，所以咧海龟嘅体温系会随住佢嘅环境去到有所改变嘅。咁但系海龟好神奇嘅，海龟咧其实海龟是有肺的，他们会呼吸的。咁但是如果他们在一个咁寒冷的水底下，咁话咗冬眠噶啦，咁啊咁冻嘅水会令到佢冬眠，咁佢又唔会话趌翻上去个上面空气嗰度呼吸噶，咁点算咧咁样？好啦，原来咧好似一种嘅冷水龟啊，喺冻嘅水嘅时候，佢哋嘅新陈代谢会减慢啦，温度越低，新陈代谢都会越慢嘅。喺呢个时候咧，能量同埋氧气嘅需求咧就会大幅度降低噶啦。好啦，当海龟冬眠嘅时间咧，哇呢、這个真系都哇到大家，可能一阵听下啲船仔都会擘大只眼。佢哋所依靠嗰个储存嘅能量啊，其实咧就喺呢个水入边摄取嘅氧气嗰度转化出嚟噶。但系佢哋头先都讲咗啦，佢哋咧就唔会趌翻上个水面上面咧就吸气噶嘛。 咁佢哋点算呢？啊，佢哋点样满足到佢哋氧气嘅最低需求呢？而唔需要咧，用到佢哋个肺咧。嗱，海龟有一个特别嘅区域啊，系被血管化嘅区域嚟噶，就系佢哋嘅臀部。冇错啦，海龟咧原来可以透过佢哋嘅屁股呼吸嘅，呢个相当之特别啦吓。唔知会唔会有人尝试去学下海龟啦？咁但系我哋唔系海龟啦，咁我哋系恒温嘅动物嚟噶嘛。咁有一个咧就系代谢嘅热炉喺度嘅，所以我哋就会产生一个嘅热量喺度去维持我哋嘅生命。好啦，所以咧，海龟同埋人啊，有非常之大嘅分别嘅。当我哋呼吸嘅时候啦，或者当我哋冬眠嘅时候啦，真系有一种不一样嘅体会啊！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惘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都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也 嚟到早上嘅6:54，咁啊 KOL 系列咧，咁啊原先今日咧就有阿海嘅，咁阿海咧有事出远门啦，咁啊所以咧赶唔切啊汇合我哋啦，唔紧要，咁啊我哋都揾咗一啲咧就系同时装方面有关嘅，有都可以同样时段同各位听众分享。 冇错， 系啊，点样突然间冇错嘅你？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 topic 咧，sorry， 我啲普通话太差，呢个 topic 咧就要讲下呢一个社恐人嘅穿搭。 社恐人嘅穿搭， 咩叫社恐呢？就系、是、唔想同人 social 啦。 我有见过嗰、那个啊，嗰间火锅嗰间铺头咧，会唱生日歌。如果有啲社恐人喺嗰度咧， 又想慶祝生日咁點算呢？原來你可以同嗰啲店員 request 嘅，即係同佢哋講話，我係有社恐嘅。咁我咧就好驚你好好大費周章唱生日歌嘅。咁佢哋咧，啲店員好醒目嘅，咁佢哋會喺即係兩三個喺你耳仔邊，係啦，就係、是、Happy Birthday to you。跟住有人行過咧，就企喺度 扮冇嘢， 係啦，扮冇嘢。一冇人行過，就繼續喺你耳邊。係我覺得這個呢個咧。都好窝心， 系好窝心，但系就做唔到呢一个我想做嘅效果咯。 系点样咧？ 系咧，我就会逼我朋友一定要做写牛版嘅，写牛版即系最普通嗰只，有几个店员啊，拎晒牌啊，同你唱生日歌咁样。 系咁都系开心嘅。 嗰啲我要乒乓系要佢尴尬啊嘛。 系系系。 所以系 我而家都唔会尴尬噶啦，系嘛？其实 尴尬啊， 系咩？ 仲系好尴尬。 系啊。 系啊。成間鋪啲人都唱生日歌，但係佢好尷尬。 我又覺得都 OK 喎，我覺得幾開心啊！ 我係 OK 嘅，我同佢哋講話，我可唔可以我生日嘅時候你都整一個俾我？ 哦，得得。 但係佢哋就冇理我，整咗俾第二個 friend。 係咩？ 因為通常你越想要嗰樣嘢，啲人 咦你就快啫喎生日。 係啊，就快，但係佢哋唔理我咯。 嚇！ 佢哋理咗我個 friend。 咁你未到啫生日。 可能係啦，我亦都好想試下呢一個社恐人嘅穿搭啦。 係。 因為我咁一睇咧。雖然我不是社恐啊，我都是幾喜歡同人傾偈嗰啲人嚟嘅、嗯，但係間唔時，當你冇化妝啦，當你好攰、好殘啊， 唔想見人，但又要出街係嘛？ 哇！呢啲社恐人穿搭咧真係好好，尤其是冬天咧，簡直就是社恐人士嘅天堂。 哦，喂！而家最近就係你所講出咗一紮咧，叫做社恐人衛衣啊。 系啊系啊， 咁啲社恐人卫衣咧就相当之前卫啊，因为佢哋除咗系一般嘅大大件嘅卫衣着上身之外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头笠啊，同埋有个我都唔知嗰个叫咩，由下巴嗰个位抽翻上嚟嗰个罩啊，即系好似一个面罩咁样。咁、你又有头笠又有面罩，咁所以咧你系净系得翻只眼系睇到出边嘅啫，咁你睇唔到其他嘢，即系其他人望唔到你嘅。 系啊，嗰、那个面罩系基本上系摆埋入去个 hoodies 入边，嗰、那个卫衣入边连埋咗嘅。 冇错。 不过你可以拉上拉落嘅，系啦。咁但系佢呢一款就可以， 即系方便你食嘢啊， 方便你食嘢，拉埋。 唔系方便你倾偈，方便你食嘢。 系方便我食嘢，方便我透气。 系方便你透气。 另外有一款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不过嗰款就会再焗少少，嗰款真系成个头笠住咗。是凹到陷一陷的、 哦、 就是但他那款呢就社恐人衛衣那款呢我认为是型格一点的因为多数都是黑色灰色的样、 嗯、 但是这一款的我讲的这一款的衛衣呢哇出色了它是有不同的譬如有红人啦、 嗯、 有南瓜啦、嗯、有番茄啊 咦真的走 QQ 路线 QQ 路线这样然后这一款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焗的、 啊、 因为它真的大凹了上个头之后呢它是整块面沾埋了拉链的 哇，咁真系焗喎！ 系真系焗嘅，但系我 佢会唔会近鼻哥嗰个位置做翻薄少少，定系有啲透气位咁样可以？ 我就咁睇就冇咯，可能你就要拉翻条拉链咯、 哦， 因为其实拉翻条拉链咧都 OK 嘅，我觉得，我觉得都可以睇到，你都有只眼同埋有个鼻嘅。 系嘅，系嘅。咁如果你话一般露咗只眼嗰啲社恐人卫衣咧，其实佢哋有啲朋友都中意戴埋太阳眼镜。 哦，系啊，其实最普通的穿搭，我觉得不需要买嘅， 系， 即系好似啲明星咧，咪好中意戴 cap 帽、戴太阳眼镜，再加埋个口罩，横行天下 咁啊，变咗社恐人卫衣嘅初版，好似初版咁样啦。 即系如果大家冇呢个 budget 去买社恐人卫衣咧，相信每个屋企都会有个口罩嘅。 系，而家系啊， 亦都会每个 可以试一试。 太阳眼镜就真系比别有， 系， 但我之前。我真的不理我覺得戴了口罩戴了 cap 帽其實已經什麼都看不到 嗯而且都不太認到的了現在這些叫社恐人衛衣呢在即因為大家很多人都不想跟人聊天所以變得好像越來越流行一樣都多了人去到選購或者覺得潮了開始潮了因為我們就要走那種呢有自我型格的感覺咁所以就呢一種嘅衛衣咧，亦都突然之間跑咗出嚟啊嚇！咁啊價錢方面咧就唔太講啦，因為老實講個價錢，我覺得 好浮動 嘅，係啊，有平有貴嘅，咁啊大家自己 search 下啦嚇！咁啊今日咧就講住 fashion 啊咁多先，啊轉頭咧會七點鐘噶啦，嗰個分途廣播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啊！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咁啊仲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嘅，咁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都系七点零九分，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系十度，咁啊相对湿度68%啦，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嚟嘅。咁啊即系又系讲呢一句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又冻又干又大风啊，咁啊所以咧喺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要多多保暖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冇错啦，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都有新嘅声音，虽然寻日。是不是昨天 Didi 都叫你讲过几句嘢噶嘛？ 前日， 前日嚟噶。哎呀，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就是、阿峰啦，早晨阿峰， 早晨啊， 系阿峰今日真系随住呢个季候风啊，即刻出咗嚟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呢个交通方面嘅情报系点样先？ 系啦，咁啊隧道情况方面咧，而家三条过海隧道都系正常畅顺嘅。咁就有少少嘢提翻大家啦。咁啊，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因为强风措施啊，咁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100公里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咁有啲水管嘅维修啦，咁啊干诺道西咁样，咁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同东边街之间嘅，同埋另外咧向坚尼地城方向，因为爆水管啦，咁啊近西边街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咁啊至于之前土瓜湾上乡道嗰个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向码头围道方向嗰个就已经完成咗噶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都非常畅顺啦吓，咁啊，全香港都冇咩塞车， 冇错， 系啦，咁啊相当之好啊吓，咁啊期待住即系一轮嘅。假期即系嗱，而家就準備假期啦。咁、假期完咗之後咧，即係正式上班上學嘅時候咧，都係咁啊， 暢通暢通添， 暢通暢通無阻咁啊！望到個地圖全部都係綠色嘅，咁真係 very good 啦。咁啊，非常之好。今日同我哋交通方面有啲咩傾下咧？ 咁咧，其實咧，因為而家香港運輸署嗰邊咧，其實佢係有要求啲專營巴士就17年就要退役噶啦，咁樣，因為用得太耐，即係驚啲基建啊、老化嗰啲嘢啦。咁因為其實佢17年都唔算係巴士嘅好長壽命，咁其實有少少浪費嘅。 巴士嚟講，唔算好長壽命㗎。 即係其實可能有啲車佢行得走得嘅，咁但係都要退役咁樣啦。咁所以就。有一個叫做巴士，即係舊巴士同埋退役巴士捐贈計劃嘅，係啦，咁就16年開始啦，佢就可以俾啲譬如學校啊或者機構申請，係、啦，咁佢就捐架巴士俾佢哋，咁佢哋可以攞嚟用啊咁樣。 唔怪之得我多咗喺學校入邊見到巴士， 哇，好正，好開心喎、 啊！係啊，我去過幾間唔同嘅學校咧，見到佢哋個操場嗰度都拍咗啲巴士喺度嘅。咁啲老師嗰陣時介紹俾我睇嘅時候，佢咧呢架真嘅巴士嚟㗎咁樣。不過佢哋就當然。唔會去行走啦，咁去到俾啲學生咧，就喺入邊做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活動啊。 例如咧，即係種下菜啊， 未必種菜，或者係可能有一排個美術展，咁就會放咗喺個巴士入邊舉行嘅。 我哋其實都要小心喎，尤其是如果雙層巴士，我唔知係捐雙層定搭定係 雙層啊， 雙層。 我見過呢， 因為我覺得嗰條樓梯都幾危險。 係啦， 即係到我而家行咧。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可能會跌親嘅。 好彩嘅就係嗰個 display 嘅巴士咧，佢就唔係行走當中嘅巴士。 哦， 係 啦，係啦。 咁相對嚟講，嗰個危險性會降低嘅。咁淨係啲叫啲同學仔行上行落小心啲啊，咁樣捉住扶手啦。咁佢哋大致上都 OK 嘅。咁平時都係搭開巴士噶嘛。 係，但係好開心喎。尤其是如果退役咗，即係可能係比較舊款嘅巴士啦。即係同新款嗰啲有可能係唔同嘅。 系啊，唔同啊！我以前细个搭嗰啲巴士咧，系个 engine 即系个引擎啊吓，系喺个司机嘅左边嘅。 哦， 系啦，即系入去嘅时候咧，嗰条路好窄噶。你俾完钱就依然俾散银啦，俾完散银之后咧，得一个人嘅通道，咁你要行，咁你每一次行过嗰个黑色一大嚿嗰个 engine 个位咧，你都 feel 到嗰啲热气咧会拱上嚟咁样噶。 系咪热狗嗰啲啊？以前嗰啲？ 热狗都再前一代啊！ 哦，再前 系啊，热狗再前一代，所以佢真系有好大嚿嘢咧，系阻住嗰个行人。而家个行人路已经好阔噶啦。 哦，系咩？ 以前都一个人嘅身位咁样去到行嘅咋，阿峰都冇错过啦，嗰啲系嘛？ 冇啊， 系啦， 我一嚟都系而家呢一只咯。 哦， 即系 有前望镜嗰只， 系我系前望镜嗰只，系咁啊，都系未系去电子嗰只嘅。 未 镜嚟嘅都系， 都仲系镜。 喂，电子嗰只有啲恐怖啊！ 电电子后期啦， 喂，唔知呢几年先有嘅咩？ 我惊其实原来已经出咗好耐嘛，咁感觉 应该唔知咧。 吓、啊，不过我以前细个都试过喺呢个活动上面咧，咁喺个巴士即系从巴士公司做嘅，咁呢活动上面咧就叫我哋啲小朋友咧就试下坐巴士司机嘅位，跟住就用嗰个镜咧。就望下上层嗰啲咧，啊，原来真系望到都几清楚嘅， 好开心、 啊， 我想试下坐、啊。 我细个都有参加好多呢啲活动噶， 都有啲古灵精怪嘅探索活动。 古灵精怪啦，巴士啫嘛吓。好啦，咁你又继续讲下呢个巴士咯。 咁咧，其实佢哋捐咗俾啲学校啦，咁可能或者啲机构啦，咁而家有啲学校佢哋就真系好似啱啱船仔咁讲，就系、是、有有啲係可能種嘢或者係魚菜共生嘅一啲 concept 啦，一啲概念咁樣。咁佢有一格我覺得好特別嘅，佢就係叫做撲門巴士。咁咩叫撲門呢？就係、是、農業同埋文化，即係佢係一個英文字去譯翻一個中文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就係俾啲學生佢哋去可能種下嘢啊，或者學下點樣去照顧地球啊、環保嘅一啲概念咁樣。咁同埋我見佢哋有資料都話啲學生咧喺巴士上面學嘢咧，佢哋嘅動機興趣會提高，因為唔係一般嘅課室，你知一般課室都幾悶， 係 啊， 同埋課室嘅印象俾學生都係要乖乖地坐喺度，嗱唔准行嚟行去，唔准傾偈㗎，所以去到其他活動空間咧，個感覺就不一樣啦。咁啱嘅，即係教育要好多唔同嘅環境啊，提升嗰、那個即係學習嘅趣味啊，係啊，咁啊幾好。仲有啲咩資料啊？呢、這個 跟住有另一啲就係佢會有啲可能即係而家好興嘅。STEM 系啦，咁佢即系科技啊、技术工程嗰啲。 STEM 噶啦，而家去到系咯， 佢系加咗个 A 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跟住就可以俾啲学生，即系佢叫做一个另外嘅环境啦。咁同埋即系除咗呢啲特别嘅课程之外，其实就系因为有啲学校都唔够课室，系啦，咁佢哋可能有啲巴士捐赠咗过嚟嘅时候，佢就可以多咗一个空间 做课室， 系啦，俾小朋友学下嘢咁样咯。 哇，都几好啊！如果做课室，系啊，个环境大家排排坐咁样，不过就冇台写字咯。 系啊，不过因为而家可能学校入边啦，佢可能好多课室已经定咗用途，咁你可能有时有啲新嘅课程或者新嘅概念想入嚟嘅时候咧，佢都冇位去俾佢去摆，系啦，咁所以就捐呢个巴士都几好。 几好啊吓，咁啊最紧要学校自己都有位真系架巴士先， 系摆操场啦、 啊。如果学校本身操场都已经唔够位俾啲细路仔走嚟走去啊，咁仲真系架巴士喺度，啲细路仔又更加少嘅空间啦吓。咁、所以希望咧就喺呢啲资源啱嘅，咁啊去到灵活咁样分配俾一啲有需要嘅机构啊或者教育团体啊，唔错啊吓。好，咁啊同你跟住咁多先，阿峰，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啱啱行咗出去嘅船仔啦，唔知佢系咪觉得好冻咧？早晨。 早晨啊，冻到爆炸， 咁犀利， 真系好霹雳啊，好冻啊， 咦，你都要霹雳咯， 系啊，你今日讲咗咁多次霹雳，我又学校，哇，冻到好霹雳喎，真系， 系啦，我讲一次，你讲两次， 系啊，同埋真系天色有啲暗暗地啊，所以更加令到我，哇，我都觉得自己今次都生好叻啊， 系啊， 因为真系好暗，咁大家可能要较早少少出门口啦，因为尤其是冻咧，大家会预啲时间去点讲啊，匿喺个被单入边去暖下。是啦，今日咧除咗我记得上个礼拜有讲过讲姜咧，其实系冬天嚟讲好好噶嘛，好保暖啦。咁之后我记得你小朋友讲过话，日本嗰啲腌姜片咧，原来腌姜片咧都系好好噶。 点样咧？ 系啦，譬如腌姜片咧，系可以去除咗如果你食海鲜就可以冇一啲腥味啦。咁另外入边系亦都有铜啦，有镁啦等等嘅。咁最特别嘅位系，原来呢一啲姜咧系可以改善我哋嘅记忆力嘅。 咁好？ 系啦，仲可以减少如果你成日都有少少呕心啊，或者肌肉疼痛啊、关节疼痛等等嘅嘢咧，呢、這个嘅发生率亦都系会减低嘅，仲可以改善埋呢个叫做坏胆固醇嘅。嘅嘢添，咁同埋咧，因為我哋呢啲醃姜片咧，咪成日用醋嚟整嘅， 係啊係啊， 係啦，咁 可以加埋醋嘅好處啦，因為醋入面嘅檸檬酸或者氨基酸咧，其實係會幫到我哋去除血管入面嘅廢物嘅，廢物嘅，咁就促進我哋嘅血液運行啦。咁、而且咧，仲可以抑制埋我哋血液入面嘅三酸甘油脂嘅運作啦，亦都可以預防高血壓啊，或者係糖尿病等等嘅疾病嘅。咁甚至最正係，我覺得所有女士都中意啦，就係呢一種薑入面嘅其中一個成分咧，係可以提升我哋嘅新陳代謝嘅、 啊， 所以係可以做到呢個叫做瘦身嘅效果。 哇！即係瘦身，跟住有冇啲美容效果啊？呢個包埋包唔包噶？ 美容效果我覺得肯定瘦身咗，所以你開心咧，開心個人就會美到容， 屎都俾你咬翻生。 係啊，俾我咬翻生，同埋因為我本身又係好中意食薑片嘅，唔知道我成日去日本餐廳咧，一定如果有我就一定係咁食噶啦。 我覺得大部分女性咧都係幾喜歡食薑喎，我覺得。 系、哦，我系、哦、真系、哦，身边嘅女性朋友都系几中意，可能真系觉得本身女士系可能比较凉咧、 啊， 你天生个身体会令到你真系会比较中意食啲对你身体有益嘅嘢。 嗯，可能都系、啊。 姜就暖身系啦，咁同大家讲话天气啦，今日早晚寒冷，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埋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概仍然喺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 系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6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都系低嘅，咁所以空气系好嘅。咁但系要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 话咁快就系24节气中嘅冬至，当日日照最短，夜晚最长，属于一年中最寒冷嘅时期。 冬至亦系最佳嘅进补时令，常见温补食物有羊肉、牛肉、肉桂等。 我一早谂好晒今年嘅做冬餸啦，你记得准时收工翻嚟食饭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晨光大学， 好啦，早晨早晨，咁啊喺朝头早嘅7:20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除咗有白猿浩同埋船仔之外啦，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打咗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 早晨。咁啊，嚟紧都好快脆啊，圣诞节啦，预祝同你讲句 Merry Christmas 先啦。 Merry Christmas， 系啊，Merry Christmas， 系啦。咁啊 ，Merry Christmas 嘅时候最开心啊，梗系食圣诞大餐啦。圣诞大餐咧。作为营养师咁样，相信见到圣诞大餐，即系咪又可喜又可恨嘅咧？有好多嘢想食，但系每一次见到嘅时候，入面都危机处处。Mimi 会唔会啊？ 都会噶，其实最惊就话、是，哎呀，啲嘢食咁油腻嘅咧，点算咧？仲有好多餐食添。 系啊，咁啊，其中有啲乜嘢系唔好掂咁多嘅咧？有冇啊？ 不，其实。哎呀，都唔知道㗎喎，因为每个人即係嗌嗰啲嘢食呢都吓唔同㗎嘛。咁但係即係圣诞节啦，咁火鸡如果真係火鸡嘅话，咁火鸡係一个好瘦嘅肉嚟嘅，其实呢个都係一个又应节又健康嘅一个嘅蛋白质食物係好嘅。咁但係即係往往即係以我自己嘅经历啦，或者睇到啦，咁都係多可能其他嘅嘢食，譬如薄饼啊、或者可能又有鸡翼啊、香肠啊，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比较油腻嘅食物，或者可能又有牛扒食啊咁。 系啊，牛扒系啊，我哋都将佢逐一击破先啦。首先我头先 Mimi 就话火鸡啊，火鸡我都想讲一讲，因为我都知道佢偏向健康嘅，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好似健康啲嘅食物咧就唔系好想食，因为火鸡咧 系海海地。 系啊，你睇啲妹妹仔一个讲鞋鞋地。 我通常都净系摆喺度影下相。 吓系啊， 之后我就食一啖，咁我就算噶啦。 系啦，咁呢啲系咪算系健康嘅肉？其实都鼓励大家喺圣诞大餐食翻多啲，就唔好食咁多牛扒噶啦，咪咪。 嗯，其实又唔系食多啲嘅，记住真系唔系鼓励大家食多啲。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有火鸡。嘅话咁就第一样嘢就圣诞节啲食物哦，火鸡唔使惊嘅，嗰个肉系瘦嘅肉嚟嘅。咁如果我即系 即係都係中意食嘅，咁不妨去食下當一個即係主要嘅肉嘅來源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唔係中意食嘅，因為我都明白嘅，即係個肉嘅質感咧，即係有好多人中意食啲滑啲啊、腍啲啊咁樣樣。咁如果真係唔中意食嘅話，都轉移去食其他，咁但係即係我諗都要自己要去知道返啦，你究竟仲有幾多餐食啦、因為真係唔係一餐嘅，我相信有好多有朋友聚會，有呢、這個又話聖誕餐，嗰、那個又話大家聖誕餐， 係啦， 即過咗聖誕節都可能仲係叫做聖誕餐， 仲要聖誕節之前又話做冬呢，咁有陣時啲合作夥伴又話做冬，跟住屋企又做冬咁樣， 係啦，所以真係要自己睇住嚟食咯，即係有啲策略就係、是，即係都要提醒自己你有幾多餐，咁、而你嗰餐嘅話，其實係咪應該揀啲重點你中意食嘅嘢去食咧？因為唔係得一餐，餐餐咁全部嘢都食曬嘅話，咁其實即係如果對體重管理嚟講啊，梗係一定失敗㗎啦。咁第二亦都真係有好多有啲長期病患嘅，咁亦都唔建議真係由頭食到落尾，咁所以睇住重点食咯，如果知道嗰日嗰餐嘅圣诞餐啲嘢食边啲靓啲嘅，咁可能留咗个位置去食嗰啲做重点期，如果知就自己去衡量翻食唔食啊咁咯。 咦，咁即系如果嗰一餐上面有健康少少嘅火鸡啊呢啲咧，咁但系又有牛扒嘅。 威灵顿牛扒即刻谂起， 系啦。咁我中意食牛扒嘅话，我就留翻个肚就食牛扒，就唔好谂住我又健康咁啊，又食火鸡，跟住最多我牛扒食少啲，就唔好咁样嘅策略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火鸡唔系自己中意食，无谓逼啦，真系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转头哇，可能我听到阿船姐讲哇威灵顿牛柳嘅，咁系啦，咁即系威灵顿牛柳，其实个肉系都系一个健康嘅肉嚟嘅，佢通常，但系出面个酥皮嘅话就要注意翻，即系可能会唔会浅尝咧咁咯，系啊。 净系食入边嗰个酥，出面个酥皮，唔食或者俾男朋友食。 系OK喎，OK 喎， 唔好食呢个咯，系咪啊？佢哋又会觉得 系 啊。另外都知道圣诞大餐一定系会有意粉啦、有好多，譬如我好中意食意粉嘅，譬如我见到有呢一个卡波尼意粉啦，有肉酱意粉啦，有冇话边一款嘅意粉其实系健康啲嘅咧？ 永远我哋成日都讲，你想会健康啲嘅话，就系拣啲即系餐式类嘅咁样样啦，系啦，即系番茄 base 嘅，咁、就会比较健康啲，系啦。咁但系都系有陷阱嘅，有阵时有啲番茄 base 咧会变咗佢系黄黄白橙橙白白咁嘅，咁嗰啲都可能系落咗 cream， 同食 carbonara 嗰啲冇乜大分别噶，要注意翻咯，系咯。 哦，咁所以又唔系话即系一定咩嘅喎，一定。 系 啊，其实不一定好啊。咁炒饭方面咧， 系啦， 系咯，炒饭方面唔会下落番茄咯，咁点拣好啊？ 咁如果真系有可能有肉酱意粉啊，或者一啲可能亦都好多人中意啲蒜蓉蚬肉意粉啊呢啲咧，咁就其实拣佢哋好过拣炒饭嘅。咁亦都即系啦，自己选啦，又唔系话意粉又要食，饭又要食嘅。咁我哋淀粉真系好鼓励，即系都唔好话有大餐就唔食啦。咁但系都可以二选。选一啦，意粉定饭咁。 系咁，如果你话淀粉质咧，既然二选一嘅话，我再俾多个，睇下三选一定系，其实都可以再三选二啦。就系、是、去亲食啲圣诞大餐，就好多嗰啲炸薯条、炸薯角啊，类似啲薯饼啊。咁嗱、第一我自己都知噶啦，佢用咗个炸字，咁你大家都知佢系就炸出嚟噶啦。咁、如果我食咗呢啲已经高淀粉质啊，又多油分嘅，咁我系咪唔好再选择意粉同埋饭呢？ 嗱，咁你睇喎，薯仔要食好多先可以代替你平時一日可能要食嗰碗飯。嗱、即係舉例啦，譬如一碗飯咁，好似好容易食嘅，係啦，即係食咗落去啦個份量。但如果食薯仔去代替飯，要食五個嘅雞蛋 size 嘅薯仔喎。咁、如果你切起薯條嚟講，或者薯角都要食好多下㗎。咁、你又會覺得哇，咁多我食曬嘅話，我食唔落其他啲牛扒啊，可能啲好味嘅嘢食㗎咯喎。 係啦， 咁啱喎。咁其實即系话食少少都无妨，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薯条或者薯角嗰啲，你中意可能几条薯条或者一两嚿薯角，咁其实食下都无妨嘅。 系 啦，咁如果四选一咧、我今次多咗样嘢就系 pizza 啦。 哇 ，pizza 一定会出现， 又有淀粉质，但面粉系咯，咁点算好咧？ 啊 ，pizza 最厉害其实咧，佢嗰个面头嘅芝士，因为佢系一啲全脂牛奶做嘅芝士，咁所以一块 pizza 保守估计都闲闲地有三茶匙油啊，你再可能个材料系嗰啲好多肉啊，或者嗰啲嘅有啲薄片。薄切嘅腸片啊，咁嗰啲可能一塊已經成四五茶匙油，咁其實相當之厲害啊！但係個餅皮嘅澱粉質可能只係講緊咧兩口飯咁上下嘅啫，即係半碗仔飯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平時食開一碗飯，你要食兩塊嘅 pizza 啦，至少咁嗰度係攝取咗好多油咯。咁所以 pizza 我又唔係好建議話大塊大塊食咯。 系咁啊！海鮮啦，好多時聖誕大餐都有海鮮嘅，咁啊叫做嗰啲急凍或者係整白灼嘅海鮮，係咪比較上理想嘅咧？ 系啊，因为其实海贝壳类海鲜嘅话个脂肪上都系比较低脂嘅，咁、所以即系我哋食嘢管理下都系第一样嘢，唔好太过油腻啊嘛。咁、所以海鲜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噶，譬如虾啊、或者可能而家都好兴啲人食长脚蟹啊咁。咁、其实呢啲你话我都中意食，而反而啲火鸡啊、牛嗰啲我麻麻地嘅，咁其实都可以转移喺贝壳类海鲜呢个位置度去。即系食你要食嘅蛋白质份量咯， 系 最 嗱，仲有20秒到啦。咁如果你话青口啊，甚至乎系螺啊，嗰啲冻嗰啲螺，其实佢哋嘅营养好唔好噶？ 好噶，全部都系一啲蛋白质丰富嘅食物，咁而亦都脂肪比较低，所以其实系值得即系拣选嚟食嘅。 哦，咁啊喺大家圣诞大餐嗰度咧，危机处处吓，咁啊但系都有啲好嘅营养可以俾大家咧就揾到翻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阿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当前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菲方改变了日金的政策立场，背弃了自己作出的承诺，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中非关系已经站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菲方无必要慎重行事。王毅又奉劝菲方不要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而应该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如果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中方指马纳罗表示，希望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管控好分歧，推动紧张局势降温，防止冲突。双方又同意尽早举行南海问题上边磋商机制会议，并且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警告，如果敵人用核武挑釁，北韓將會毫不猶豫發動核攻擊。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就最近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會見軍方導彈總局士兵。他說，這次軍事活動明確說明了北韓的進攻性反擊模式以及核戰略的演變，就是面對敵人核武挑釁時將會毫不猶豫用核武器還擊。金正恩又說，星期一的導彈試射展示了軍方的高機動性和快速攻擊能力，他並且要求進一步加強軍方的戰鬥效率。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在凌晨4:02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当地在星期一深夜曾经发生6.2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冧或者受损，其中甘肃有113人遇难，当地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至于青海，就有21人在地震之中死亡，10多人失踪。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仍然在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三条过海隧道情况大致正常。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市中心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跟住提翻大家啦，干诺道西水管紧急维修，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同东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干诺道西爆水管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边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丁九桥路面维修，去屯门方向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因为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改为巴士营运：珀麗灣去中环，上昼7:40、8:40同埋9:40；中环去珀麗灣，上昼8:10、9:10同埋10:10改为巴士营运。另外，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童声童气创未来。 二台话你知，就嚟圣诞节长假期，有啲咩地方去啊？ 梗系有啦，一个地方有文青手作市集、特色嘅艺术展览以及沉浸式艺术体验文创活动，有冇兴趣啊？ 有啊。 嗰度仲有精彩表演、娱乐体验、手作坊以及不同嘅打卡热点， 听落唔错。 唔止啊，仲可以揾到香港各个时尚品牌、本土文创产品以及惊喜大抽奖。 你系咪想叫我去喺12月23号至到26号去亚洲国际博览馆参观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第一届超十一展览啊？ 冇错，超十一设有不同嘅主题区，包括食品及饮料、工艺品、家居用品、时尚及配件、美容及健康以及大湾区生活体验区等。 我仲知展会期间亦都会举办各式各样嘅文化节庆活动以及名人活动同埋表演，务求为大众带嚟不一样嘅文创、娱乐以及购物嘅体验。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想知今年有咩最受欢迎嘅国际金曲，边位系最受欢迎嘅外语歌手？咁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12月23号星期六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 JNY Beats 同大家一起揭晓今届得奖的结果。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大时大节要减肥，咁咪乜都冇得食。 好多时减肥系一个长期战争嚟嘅，我哋将一部分根本上我哋唔食得嘅嘢摆翻落去个饮食嘅习惯嗰度，其实咧有样好处就系你身体唔会抗拒任何一种食物。其实我哋身体会有样嘢叫做动态平衡，佢会自己会 adjust 噶啦。太过分去 limit 佢嘅话咧，反而好容易会有样嘢叫 flashback。 要知道大时大节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话咁快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当日日照最短，夜晚最长，属于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 冬至亦是最佳的进补时令，常见温补食物有羊肉、牛肉、肉桂等。 我一早想好晒今年的做冬餸啦，你记得准时收工翻嚟吃饭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系时候呢要准备一下啲唔同嘅家庭聚会嘅游戏啦。通常咧有呢啲圣诞新年啊、农历新年啊，总之系小朋友放假嘅家庭式聚会咧。我就负责游戏部分嘅， 系 娱乐大事嚟嘅。咁通常都系会安排一啲嘢咧，系俾细路仔玩之余咧，系大人细路都可以玩嘅。 而家呢个年代同以前好唔同咯， 好搞笑一啲嘢佢话。 系啊， 究竟咩系一啲嘢咧？ 以前咧。我想讲先啦，因为波子棋啊，嗰啲咩 Mastermind 呢一类型嘅 game 咧，就已经系够晒我嗰阵时仲系僆仔啦，成班朋友就玩好耐， 成个晏昼噶啦， 系啊，我霍斯到而家啲小朋友咧系唔得噶， 系真系唔得， 系啊，因为波子棋对佢哋嚟讲已经系叫好有耐性啦， 一铺都未必玩得完啊， 冇错啦，而且咧一定会出猫嘅。 哦， 系啊，系啊，会拱你粒波子走啊，咁样嗰啲噶， 咁衰噶， 有啲系咁样噶啦，嗰啲咩 Mastermind 呢啲咧。要用都幾多腦筋呢啲咧，唔使指意佢哋玩啊！ 都係嘅，始終而家佢哋嘅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刺激啊！即係當你啲桌遊都唔識喐嘅，或者呢個都要等咁耐， 係咯，冇視覺享受， 冇耐性啊，係啦，咁所以咧要啲刺激啲嘅東西咧，最好玩就唔緊係咧。揾埋家長一齊玩， 就係玩家長啦。 可以玩家長嘅話咧，小朋友就會做開心啲嘅。咁近排都有幾個新嘅點子咧，就係由拆聖誕禮物開始啦。新年都係聖誕禮物係點樣拆法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其中需要嘅道具 點樣拆法咧，我覺得唔係就咁搣開啲包裝紙。當然啦，你咁樣就最唔環保。但係我覺得咧，撕爛啲包裝紙係有啲快感嘅。我覺得 係 即係拆禮物真係要咁嘅。咁可以嘅話，就大家用啲可以 recycle 嘅一啲紙張就會搞得掂啦。我管呢一样嘢比较轻松 嘅报纸咯， 系啦系啦， 有得噶 ，OK 噶。其实我搣烂啲纸又已经好开心， 有啲嘢搣就好开心， 辣嗰下啫嘛。 或者我近年就中意用一啲包裝袋啦，咁大家如果係對佢好好看待嘅話咧，即係唔係太過暴力嘅話咧，都可以再循環再用嘅呢啲袋，你當佢係利是封咁樣咯，即係你可以再用嘅，冇年份又冇動物生肖嘅咁樣。嗱，但係咧呢一啲唔同嘅方式咧，就係小朋友玩起上嚟咧，佢會覺得有個遊戲喺當中嘅。譬如話，我今年買嗰啲玩具咧比較大件嘅，咁我就可以同佢咧用拆禮物嘅方式去玩個尋寶遊戲啦。預設我可能有五個小朋友喺呢一次聚會當中。出现先算啦，我就将五份嘅礼物咧，大型嘅礼物，预先摆喺啲屋企入边唔同空间，有一份可能摆咗喺厨房，有一份可能摆咗喺主人房，有一份摆咗喺洗手间咁先算啦，要两份摆喺厅，咁咧于是乎咧呢啲小朋友咧，你呢啲大嘅玩具礼物咧就可以唔使包装，一睇就知道系咩馅，但系你俾个数目字或者俾只颜色佢，咁唔掂得嘅。 個意思問題就係唔可以掂住，到拆嘅時候先至可以去換領，你當佢係圍獎台獎咁先算啦。咁去到玩嘅時候咧，就每個小朋友你可能預設咧就會有五隻杯。 嗯， 咁你会有大台有餐台噶，哪怕你系接台四角台都可以，你就将四只杯咧轻轻就摆喺其中一个台边嗰度，搵、个乒乓波，小朋友你自己碌。你碌 number 个波跌咗落去边一只杯度，边份礼物就系你自己可以认领啦。 呢、个好玩、哦， 系啊， 因为咧其实边一份礼物系咩样，大家都大概估到啦。 你可以有目标地去碌啦、啊， 但系你碌嘅时候咧，到底碌到边个位咧，亦都唔系你自己想会系嗰个位就系噶咯。 但系我当然知道有啲技巧啦，不过咧我又真系想问下两位家长嘅，一路咁样听咧。我見過幾次啦，即係有陣時候我哋都叫做做下聖誕老人啦，即係譬如同阿嘉明同阿小白一齊有啲家庭聚會咁啊，即係買啲禮物俾啲細路仔啦，自己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啲細路仔咧會自己去再爭翻啲禮物嘅、或者調翻轉頭，即係可能 私下交換， 佢會恨啊恨其他嘅朋友仔嘅， 想要嗰個㗎， 係啊，即係你哋有聽過啦，點樣去拆解咧？其實遇到譬如當小白你其中一個公子話：，爸爸我中意嗰個龍珠嘅飛鏢咁先算啦，咁、樣，跟住你會點樣去安撫同埋點樣去搞咧？即係有陣時有啲細路仔都好扭計㗎嘛，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扭計。講真，我做一個大人，有啲嘢我想要，我都会极力争取啊！人嚟噶嘛，你 maximize 一个天性嚟噶嘛。 如果小朋友咧，我试过呢啲 case 咧，就系直头叫自己嘅仔仔同嗰位小朋友咧一齐玩咗个玩具先，玩下佢嗰份，佢又玩下自己小朋友嗰份。玩完之后都要同佢讲翻声啊！呢份玩具咧真系对方嘅，玩完咧即系试过啦，咁就 OK 啦。咁亦都要知道有啲嘢，就算你中意嘅。咁唔係你嘅，你唔可以攞噶嘛。咁攞呢啲機會去教下佢咯 ，OK 噶。因為佢最主要都係享受咗嗰個過程，同埋小朋友啲玩具咧，通常都係呢個 pattern 嚟嘅。 係 頭嗰段時間咧就好中意嘅，跟住嗰段時間咧就開始會遺忘嘅。 係啦， 咁所以你俾佢享受咗啱啱。即系对方都系啱拆噶嘛，大家一齐拆咗嗰份礼物，大家一齐玩咗最开心嗰个咧，其实佢哋通常都 OK 嘅。 我咧就好细个已经叫我两个女开始互相学识一样叫做 pitch。就係、好似當你初創嘅時候咧，你咪要揾投資者， 或者 pitch funding 啊嘛，係咪？ 你要即係你要銷售，要有呢一個嘅宣傳技巧， 優化人哋先，或者將自己嘅產品銷售出去，以至做到個 exchange， 做到個交換同埋貿易係咁樣衍生嘅。 哪怕佢只不過係五六歲，都可以將呢一個嘅投資嘅概念灌輸喺佢身上。 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譬如話，我今次我揀到呢一份禮物係指甲油，細路仔玩嗰啲咁先算啦。咁然之後。大家即系拣到嗰份咧，系一个跳波波咁先算啦。咁、可能佢两个其实心目中嘅心仪礼物系对方嗰一份。咁、你就睇下有冇办法，你可以话俾对方知，我呢份咧啱你多啲噶。点解咧？因为佢只颜色衬你啊嘛。 哦、 又或者你嗰份咧，其实都比较小朋友噶。其实你都唔系咁中意嘅话，不如我同你交换啦。咁就透过呢啲语言方面嘅一啲推推拱拱咧，就喺等佢哋自己用佢哋自己嘅 BB 话，或者佢哋自己嘅相处方式去。去揾办法 sell 俾对方咯，咁然之后从此就可以攞到你想要嘅嘢咯。 哇，咁细个做 sales 喎？ 喂，唔紧要啊，即最紧要系啲爹哋妈咪教得好啫。其实玩咩游戏都唔重要，点解咧？头先扣翻个题咧，你嗰个波波碌落啲胶杯纸杯嗰度咧。你唔係下下都碌中㗎嘛？ 係啊， 咁有陣時你想攞嗰個可能係呢個 隔離嗰個 Let It Go 群咁先算啦。咁你有陣時公主攞唔到 Let It Go 群，另一位公主就唔開心㗎啦嘛。係咪先？ 我咧都前嗰排有聽聞過咧，又有家長回報咧，有個消息咧就係話即係近排都好多校際朗誦節嗰啲㗎嘛，好刺激㗎。唔知你有冇印象自己曾經當年有冇玩過咧？校際朗誦節嗰樣嘢咧係你會。即場做完表演之後， 頒獎咯， 等埋下一場之後就會即時頒獎啦。 係啊，頒獎啦。 咁會去公布究竟冠軍係邊個啊？排第一、第二嗰啲係邊個咧？據聞今年咧試過有其中一場咧公布第一名嘅時候咧，唔係中咗第一名嗰個小朋友喺後面， 哇爆喊！ 即时爆喊都真系要令到家长有少少腼腆， 要做啲心理辅导嘅， 都要真系都要帮下小朋友去安 抚。不过嗰个细路仔应该都系叻嘅细路仔咧， 系啊， 即系你一定系付出咗一定 去惯第一啊呢啲位啊， 即系平时同埋真系有付出先有收获咯。如果你谂下，如果嗰个僆仔冇练习过。 其实佢坐你到数啦。诶、爹哋，我哋快啲入去主题乐园玩啦。咁胡扯过去，其实第一个都唔系好叻啫嘛，要好叻噶嘛。依家啲僆仔佢，其实咁我下次努力啲就会做到第一噶啦。好叻，好圆滑噶。 冇 错。依家僆仔讲嘢咧，好似啲主持人咁样噶，有一定嘅主持技巧噶。将你咧明明好嬲怒啊，你觉得心心不忿嘅嘢咧，四两拨千斤咧就可以 搞掂 啦，轻松啦，系咪先？ 喺呢一个圣诞佳节咧，又俾多一个都系啲育儿专家嘅感囊俾大家。喺呢一个拆礼物嘅过程咧，或者其实喺人生嘅过程咧，你要享受嗰个好开心嘅成果咧，点样令到嗰个开心可以倍增咧？就系、是、你要先有一个唔开心嘅挫败嘅过程。当你成功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去珍惜嗰份成功感。咁所以 呢， 嘉明就谂到呢一个圣诞节拆礼物嘅时候咧，你可以有两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咧，包得好靓嘅，拆咗入边入边个馅系咩咧？一嚿西兰花， 普通嘢啦， 或者一条蕉，总之系一啲小朋友觉得好掂啊嘅嘢，但系佢可能后边摄咗张纸，就系、是、你跟住嗰一份嘅礼物，其实系啲咩咧？咁当佢再去拆嗰一份嘅时候咧，就哇， 系 倍增嘅开心啦、 啊！同我一样咯，早餐通常都食得麻麻地嘅，我晚餐食得好， 就好丰富， 咁就有一种咧先苦后甜嘅 哇嘅感觉，系 咁就好 Merry Christmas 啦， 正。 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恋中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梦中拥抱紧来回放，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叹过预计中郁郁的结束，是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Hey, you are my everything. Oh.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喂，7:53啊，船仔同我哋一齐睇睇个天气，咁啊都真系冻少少啊！你特别咧，早翻嚟电台咧，系咪感觉咧个体感温度都相当低啊 ，under 十度啦，应该都 系啊，真系好冻啊，而且都要着羽绒啊！而家出边咧都成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嘅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有个朋友仔咧，就仲喺西贡嗰度咧，就踩单车。 哇！ 你睇下佢个秒6.8度即系我个股评人朋友 Chris 啦，就话话即刻报下料先啊，同我哋一起跟进下西贡嘅温度啊。 冰噶会，唔嗰个唔同嘅，佢踩紧单车应该系感觉会舒服少少嘅。 哇，再冻啲啊，再冰咁啲啊， 就应该似极地，应该未去过极地嘅。 我都未去过极地，即系我自己人生去过最冻嘅地方，应该都系冰岛啊。是啊， 我冇啊，都未唔得啊，我真系好惊冻啊！ 你试下咯，好正噶，其实冻都 我真系有谂过咧，嗱呢、啊這个呢、這个唔会噶啦吓，但我之前有谂过移民去啲永远净系得夏季嘅地方，即系好似马来西亚咧，咪四季都系夏季嘅， 或者曼谷啦咁样啦，呢啲地方啦， 因为我真系好怕冻咯，我宁愿日日都热到爆炸，我都唔想冻。 系咩？原来系咁，估唔到，但系你好中意南韩文化，你都系 K-pop 人嚟噶嘛？ 我系中意听佢啲歌啫， 但系太冻又唔搞唔掂， 搞唔掂啊，搞唔掂， 搞唔掂啊，咁啊算啦，睇下。不过有机会去下北美啊，去下其他地方旅行好啦吓，咁啊，即系香港都系好地方嚟嘅，咁啊再冻未十度，系咪先？人哋即系如果你去到哈尔滨嗰啲-30度噶啦，系啊。 你讲起冻又谂起美国啊， 好啊。 点解咧？就 Taylor Swift 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而家真系非常之火红啦。而家竟然由一间公司美国最大嘅报业集团啦，咁就揾咗一个叫做 Taylor Swift 嘅记者， 系 即系话咧，你嘅全份工作咧，净系负责跟住呢一个 Taylor Swift 嘅啫。 咁系个报业集团请嘅呢个记者，就唔系Taylor Swift 自己请翻。因为我记得印象之中咧，嗱，我唔系超级熟 Taylor Swift 啲歌，你知道依家佢啲歌咪咁澎湃，但我早年咧，我咪都几中意佢嘅。佢好似咧有段时间俾啲狗仔队狂跟嘅时候，有一只歌咧系叫做邀润翻啲狗仔队啊，所以其实佢唔系我太中意媒体咯。咁你都知道佢嘅恋情系根本上系四季啦，春夏秋冬啦，好似换季换衫咁样噶嘛。唔知依家系咪再同运动员一齐咧？ 应该系， 系咩？我真系唔知啊！打个电话俾佢先知。 仲讲紧佢搭飞机用咗几多油噶嘛？ 你谂下，即系我同船仔啱啱嗰短短两三分钟都已经讲咗，喂，佢嘅花边有咁多，或者佢今年亦都系其中一本杂志嘅封面人物啦。 系啊， 咁所以每个说话、每个举措，其实都会引来咗媒体嘅目光咯。揾个记者专属。叫做跟佢都啱數喎， 佢話都幾大膽嘅，因為佢都話原來以前大多數跟咧都係跟啲政治人物啊， 係， 但好少有專門嘅明星記者，咁而且你唔好諗到呢個明星記者好易做喎，因為佢咧都年薪都有成過10,000,000、10,000,000、78,000港紙，即係差唔多100,000蚊，係啦，100,000美元。 系 啦，咁佢系仲要几好嘅，佢系remote 嘅，即系佢系远端工作，因为你要跟住 Taylor Swift 去开巡回演唱会啊，行下红地毯啊，咁有啲咩要求呢？第一啊，你要有一个媒体经验超过5年嘅、 你都有啦，就嚟。草啊草啊 年、 啊，你而家都年几噶啦，船仔差唔多噶啦，系啊。 然后又要识得自己拍片啦，自己 你识啊，我又见过你自己拍片啦， 识得去自己经营社群啦， 识啊，我见你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要深 度分析 Taylor Swift 对于整个音乐产业带来的影响。 啱啊，你而家都是读紧啲政策研究的科目，咁我估即系如果政策研究都研究得好啦，文化研究都可能再可以深入更深咁样去了解一下。喂，你中咗四样咯，年薪80万。 唔系，但系赢嗰个人，你真系觉得唔够佢嚟噶？ 边个嚟？讲嚟听下先。 嗱，呢一个系35岁嘅资深记者 Brian West， 咁佢自己本身系美国嘅西北大学毕业啦。咁喺14年前已经去咗晨间节目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去做一个实习生啦。前前后后有成10年嘅媒体。 我哋都系晨间。间节目好出名， 你又啱 呢个品牌，即系根本上每次出到去工作嘅时候，喂，有听你做晨光第一线啊！我由阿碌 Sir 同埋阿淑梅姐年代听啊，一路个个都系讲呢一句噶， 系啊， 所以其实晨光第一线都系一个好亮丽嘅金漆招牌咯，啊， 都啱。咁另外佢亦都试过两度获得艾美奖啊！ 哦，哇，咁佢又劲好多啦， 系咪啊？佢艾美奖喎，朋友， 系 嘅，系咪啊？你望一望，我都争咁好多下喎， 有个距离噶，有个距离噶， 系啊，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好有经验嘅记者啦，而且最搞笑系咧，佢之前5年前因为想照顾身心健康咧，就辞咗职嘅，即系唔想再做记者，就话啦，嗱，除非有份 dream job 咧，系俾我全职去报道 Taylor Swift。即 是 他好早已经是 Taylor Swift 的 super fans,、哦、即是他是超级的粉丝来的。 对、哦、 除非有一份这样的工、嗯、我才去做事，不是我就不做了。 是。咁好幸福喎、啊、呢、這个人都。 佢真係搵到呢一份工啊。 你諗下佢又做过啲叫做劲嘅节目，又攞过艾美奖，再加上就係、是、啊觉得自己要心灵对话照顾身心灵呢啊 ,pandemic 我又停一停先。跟住就立下心智就係话啊如果唔係有 Taylor Swift 嘅记者我就唔做啦咁样。咁点不知时啊明呀依家 Taylor Swift 又真係即係叫做全球最火红或者赚钱能力最高嘅高歌手啦，咁样，咁所以啊，每样嘢都好似按住佢写嘅剧本咁样去进行咁样咯，系嘛？ 系啊，而且即系佢个个好似话 Taylor Swift 去。嗰、那個佢有一個巡迴演唱會嘅 account 嘅、啊，專係 account， 佢都 follow 咗呢個記者。喺未佢做未做呢個所謂嘅 Taylor Swift 專屬記者之前咧、哦，已經 follow 咗呢個記者噶啦。 呢個都幾勁啊！如果有啲瘋狂 fans 咧，你嘅偶像咧能夠 follow 翻俾你， 我會好開心咯。 係啊，嗰陣時我哋咧香港咧有個插畫師咧，俾高比拜仁咧去 follow 咗，哇！我應該會開心一個月咯。望住嗰个 post， 每日喺度笑咯。 我估我会开心一世啊！如果佢会 follow， 而家佢应该 follow 唔到你， 而家已经成为绝响啦。系啊，有啲嘢都系啊，每个机会都要好好珍惜嘅，人生咧都系得一次噶咋。早晨，早晨啊！今个早上咧，阿 O 继续请你，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咧大市嘅早晨，德基。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啦、啊。 系早晨啊！嗱，嚟到咧年尾啦，今日咧就唔讲股市字啦，反而咧想同你咧去讲下 MPF 啊，即系打工仔咧最关心嘅啦，强积金。嗱，我都知道咧，你都贵为一个投资达人啦，都会系都真系嘅，咁即系有阵时都。 会帮我哋晨光嘅听众即係去睇下喂啲 MPF 应该点分布啦。嗱，如果今年啦你去揀嘅叫做投资组合呢係好多港股呢，咁就真係争啲啦。因为呢即係老实讲，港股今年呢都应该跑输咗好多嘅大型嘅基金或者其他嘅股市啦。好啦，咁我哋展望明年啦，2024年，咁如果要喺个 MPF 嗰度个操作，或者有啲咩想法，或者个宏观嘅展望究竟系点咧？咁啊，继往开来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享一下，好嘛？唔该晒。 又好，即系 O， 即系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即系呢一个叫做点样咧？即系差唔多年底啦嘛，系咪？都系时候咧，就系先检讨啊，再咧未来睇下点样再继往开来吓。咁好啦，平时咧，即系如果我咁多年以嚟咧，即系如果讲嗰啲即系投资嘅课程咧，净系讲呢一个点样处理好我哋嘅退休嘅投资组合啊 ，MPF 咧，都即系需要一啲时间。但系咧，我今日咧就卖大包啊，同晨光嘅听众咧，好浓缩咁几分钟就教晒大家咧 MPF 点样去管理好。 好啊，好啊，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你问我啊，鼓唔鼓励大家去即系有一个自愿性供款咧？咁我又会觉得即系如果喺香港上市嘅产品，包括系一啲交易所买卖基金咧，咁管理年费咧一定系比较平嘅。咁嗱，当然你话哦，即系额外嘅供款。咁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即係稅務上高嘅一啲扣減啦。咁但係咧，嗱，真係就咁打工仔供嗰部分，或者老細供嗰部分咧，就一定要供噶啦，係咪？即係除非你退休嘅啫。所以咧，一句講曬，我哋一定要搞好佢。嗱，不過咧，即係亦都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即係我都統計咗好多好多個人，咁多年以嚟咧，都得出一個好簡單嘅結論嘅啫，就是、香港嘅朋友仔咧，基本上自己搞個強積金咧，就會有三個問題嘅，三個咧錯誤嘅，咁大部分人都會犯噶啦。唔知道收音機而家聽緊嘅晨光嘅聽眾朋友會唔會中？做一兩個甚至中曬三個啦，就第一咧，我哋香港人咧，香港投資者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單一資產嘅風險，即係咩咧？大部分資產都係股票嚟嘅。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單一嘅貨幣風險，就即係話大部分嘅資產咧都係港元嚟嘅。咁第三咧就單一市場嘅風險啦，即係話大部分嘅資產咧都係大中華或者特別係香港嘅啫咁樣。咁好啦，嗱呢個三個單一風險咧，其實通過呢一個比較長期嘅投資啊 MPF 啊，我哋就要平衡下佢嘅。嗱，即係簡單啲講，如果你平時已經炒開港股，咁你就冇理由 MPF 又係揸翻曬嗰啲同類型，就係、是、譬如話已經有中移動咯。啊！已經有隻阿里蟹咗，即係咁比喻啫 都係噶啦，即係你諗下，即係今年好多股份嚟到此刻嚟講都接近52周低位啦。好老實講句， 無奈嘅呢個都咁，但係喂，咁就係好簡單啦。咁你已經係玩緊港股啦嘛，喺香港翻緊工賺緊港幣噶啦嘛，所以我哋長線啲嘅投資組合咧，就一定要平衡呢個風險啦。即係第一，唔好淨係港元咯；第二，唔好淨係股票啦；第三，唔好淨係香港或者淨係局限大中華地區咯。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我都好多年噶啦，都唔系近期啦，就好多年咧，都系 MPF 咧，基本上就冇大中华资产嘅，因为本身自己可能投资已经会涉及港股噶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就一定系分散咗其他市场。咁我自己个人咧，都一段几长嘅时间咧，因为即系我都觉得我未使退休，希望亦都唔好退休住啦。 你咁后生讲咩退休？ 唔好咁讲啦，真系。比起呢个后生两个字，廿年前我都承认嘅。 系，依家都后生嘅，同埋依家个退休年龄即系大家又系啦。大家又拉長咗啦， 即係健健康康又可以做耐啲啦， 冇錯 啦，係嘛？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向來都係兩範嘅啫，咁就係可能係即係歐洲。同埋咧就係即係北美洲嘅股票基金為主。咁當然啦，如果而家喺呢刻要部署2024年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幾個一個好大嘅一個嘅環境嘅變化，就係、是、過去嘅加息周期，特別係即歐美各國嘅央行係咪已經見咗頂咧？嗱，如果大家都認為或者我自己都相信就好啦，息就見咗頂啦，見咗頂咧又未必話咁快減，咁但起碼高位就見咗啦，而家踏入高原期。喺咁嘅環境之下咧，理論上咧其實都幾利好歐美股市，同埋咧就係債市。點解呢？就因為當呢個加息嘅周期啦，唔使講嘅債價就一定跌，咁債券基金一定跌。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買咗 MPF 咧，可能大家會話哇，即係我揸 MPF 諗住揸債券基金啦，好穩陣啦啊！但係原來都會就輸錢嘅喎。咁個原因就喺呢度啦。咁但係如果踏入你去到2024年咧，息口見頂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亦都有利於環球嘅債券嘅基金係慢慢穩定翻落嚟啦。當然啦，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淨係講美國嘅十年期。 期債息都由高位回翻八十幾個點子，即係其實債價都已經有一定嘅反彈㗎啦。咁所以亦都唔好望會升好多，即係叫做咧穩定落嚟。咁所以對於長線投資者嚟講咧，而家配置部分資產，因為你要控制風險啊嘛，唔可以全部股票啦，就係退休嘅話，咁配置呢個債券咧，都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啱啱轉捩點嘅一個合適嘅時候咯。 嗯，咁啊，睇嚟咧，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理财啊！有一句金句咧，就系话理不理财，财不理你啦。咁你依家已经个叫做生活嘅压力，特别喺香港都比较大啲。如果你唔好好咁样睇下个强积金变咗，即系我都好认同 Dicky 咁样讲噶。你谂下几个户口嗱，个投资股票嘅户口又蚀紧钱 ，MPF 又蚀紧钱，跟住可能咧啲其他嗰啲杂务啲费用又与日俱增， 系啦，又增无减。利息仍然高企，又唔见减嘅，供紧楼嘅大家就明噶咯噃。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更加要搞好我哋啲长线嘅投资。咁俾多个 tips 大家咧，就系话，除咗你话要配置唔同嘅资产、唔同嘅市场、唔同嘅货币之外咧，仲要留意咧，就系强积金嘅中介人啦吓，佢哋嘅即系收费咧，都真系几唔同噶。简单啲讲，我哋统称管理年费啦吓。咁其实咧，去到一啲即系工会嘅网站咧，你都可以好轻易比较到唔同嘅强积金嘅中介人、唔同嘅基金咧收取嘅管理年费咧都系唔同嘅，甚至乎同一个中介人、同一个市场，譬如我举个例啊，大家都系北美洲股票，可能有个别嘅银行，又或者个别嘅保险公司咧，佢哋都有两三只俾你拣嘅。咁所以咧，首先就系要睇下佢哋过往嘅累积嘅回报咯。无论系波动市啦，或者系一啲平稳嘅市况，或者下跌嘅市况，咁其实亦都有一啲评级。咁呢个咧亦都系大家可以参考。咁嘅第二咧就系可以参考咧就系相关即系中介人提供俾你可以选择到嘅强积金嗰个管理年费啦。咁因为咧即系少数怕长计啊，嗱你收我 1.5% 都唔系平噶啦，有啲收到 2%， 喂咁一年争 0.5 咧，玩到退休争好多噶咯噃。 系啊， 所以咧就即系呢个管理年费咧都系一个我哋喺拣选强积金嘅时候要考虑嘅一个即系方向咯。 好啊，咁啊听众朋友又多做功课啦 ，MPF 都真系要自己去睇。咁我早上咧，好多谢黄德基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系啊，好多谢你。 系啊，我都真系真心多谢。嗱，今日咧个尾巴嘅时候就讲咗少少楼市啦，咁样话，哇，供楼嘅成本啊与日俱增啦。听日不如我哋又讲 下呢个话题啊。 好啊，好啊。 年尾回顾下，展望下未来啊。 多谢 Dicky， 听日再倾过，拜拜。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尽量有好或寂寞是种障劝，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结，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 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到，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时刻到，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尽心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声，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为何严重到，连推心置腹都是向你预告？论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未发觉，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报， 嚟紧平安夜，第四台会喺香港公园奥林匹克广场举行圣诞园林音乐会。你可以喺鸟声嘅伴奏当中欣赏巴克同佛汉威廉士嘅动人音乐，仲可以嚟一齐唱圣诞歌。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噶，座位有限，先到先得。节目亦都会喺第四台同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12月24日下昼5点，我哋喺香港公园见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今日 good 唔 good 咧，都 good 嘅，不过冻啲啦， 系啊。 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寒冷天气警告，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十度嘅气温，哇，十度真系夸张。你今日翻嚟晨光嘅时候有冇低过十度啊？我想话 系啊，有啊， 即系个表， 即系我新界嗰边系低啲嘅，再低啲。 但系翻到嚟直播室咧，即系个显示屏 都系十度，都系写 哦，都系十度， 系啦系啦， 咁都还好啦。 好咩？ 你会唔会人生第一次影低 under 十度啊？影低佢啦， 又未至於，唔係因為上年仲凍啊嘛。 我都唔記得啦，上年嘅嘢， 係 其實今年嘅嘢我都開始唔記得 啦， 開始唔記得，到年尾咧好似洗腦咁樣，所有嘢都唔記得。喂，但係有一樣嘢要記住，可以講下咁啊。頭先咧就講下天氣，都可以講下呢個天文台嘅颱風叫做精名嘅一個投票。咩叫精名呢？就係俾你去網上投選你嘅心水名字，候選名字咧有40个咁多嘅，幾得意啊！嗱，船仔讀啲得意嘅出嚟聽下好冇啊？ 我自己幾中意彈桃魚啦， 彈桃魚 係啊，台风弹下弹下咁弹过嚟啦， 咁啊弹走，但系弹出又弹入 咁样，系啦。咁亦都有譬如树蛙啦， 树蛙 系点心啦， 点心点心系劲噶，系啊， 点心又有肚饿咁。 我嗰日喺中环放 lunch 嘅时候做嘢啦，跟住有个外国游客，咁首先多翻啲外国游客嚟嘅，跟住话有咩点心可以推介咁样。 Oh my god， 佢都识我， 系啊，跟住我讲咗咯，系啊。我话三个英文字母嗰栋 building 嗰度有一间食点心几好食嘅咁样啊，咁啊乜乜轩咁样，跟住话 OK，thank you my friend 咁样咯，系啊， 好搞笑啊，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好搞笑啊。其实我唔应该推介嗰间嘅，谂起嗰间贵得， 系 我谂住推介间平啲，但我唔识点样带入去。anyway， 咁啊点心系其中一个投选啦，亦都有啦呢个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啦，就系奶茶啦，系啊。 火龙喎、 啊，火龙有啊，火龙坚啊，仲有香片喎、啊，系啊， 几好饮、 啊，香片都几得意啊。咁天文台表示啦，联合国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啦，同埋世界气象组织辖下嘅台风委员会咧，就自2000年开始咧，用紧一套咧由区内14个成员咧提供啊具有特色嘅名字嘅名单，为到咧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嘅热带气旋咧去命名嘅，当中咧包括啦中国香港所提供嘅10个名字啦，咁啊当有热带气旋因造成咧一啲经济损失嘅时候咧，咁啊嗰啲台风委员会咧都会叫除名嘅，即系如果你话喂嗰个风太轰烈啦， 系 即系搞到哇，即系叫做难听啲讲家破人亡咧，就要改名啊，即系有个名字、哦、太衰啊，譬如有个名字譬如叫叫咩都唔好啦，叫手指甲先算啦，手指甲手指甲最好，手指甲啊，搞到咧某啲地方咧，哇摧毁咗好多房屋啊咁样，咁咧就有关方面咧就会抌走手指甲呢个名字。 哦，就唔会再用过啦。 取而代之就系有呢啲候选嗰40个名，大家叫做拣选之后就有机会点心咧就吹袭香港啊，或者奶茶就掠过本港啊，或者奶茶接近香港40米范围，即系呢个纯粹主持人我哋两个去打趣啦。不过头先都系开心嘅。嗱，同大家讲翻啊，有个截止日期嘅，咁啊就2024年下年嘅1月7号啦。咁啊，网上投票其实上翻天文台嘅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噶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学童自杀个案上升，情况令人关注。教育局推出资源套，鼓励学校举办精神健康日，又提醒学校优先考虑学生的精神健康，不应该只是关注课业问题。教育局首席助理秘书长何慕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指出，疫后难免有个别老师担心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不足，出现追进度的情况。他认为教师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不用大费周章，建议可以在班主任课期间多了解学生的情况。棉纺会中学校长黄定康指出，校园的每个持份者都可以成为彼此的后盾，学校要营造氛围，让学生感到被信任和接纳。资深社工社企创办人梁文海开发多款桌上游戏，鼓励家长多陪伴子女。他呼吁社会反思有没有为身边的年轻人提供有质素的陪伴。以色列軍方在加沙的行動持續，南部鄰近埃及邊境的拉法市再遭到多次空襲。加沙衛生部門說，距離科威特醫院數百米的一間房屋和一座清真寺被擊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幾十人受傷。而自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加沙已經有至少20000人死於衝突。以軍就表示已經發現哈馬斯領導人在加沙使用的地道網絡，又發放片段指這些地道通往恐怖分子的藏身地點，以及哈馬斯領導層的辦公室和住所。又指哈馬斯領導層在加沙城巴勒斯坦廣場一帶的地道，直接指揮哈馬斯的行動。而巴勒斯坦廣場亦都連接了希法醫院和另一間醫院的地下基建設施。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警告，如果敵人用核武挑釁，北韓將會毫不猶豫發動核攻擊。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就最近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會見軍方導彈總局士兵。他說，這次軍事活動明確說明了北韓的進攻性反擊模式以及核戰略的演變，就是面對敵人核武挑釁時，將會毫不猶豫用核武器還擊。金正恩又說，星期一的導彈試射展示了軍方的高機動性和快速攻擊能力，他並且要求進一步加強軍方的戰鬥效率。 另外，金正恩嘅妹妹金宇正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会议，强调试射是北韩自卫的权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215点，跌4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43.49，瑞士法郎0.863，加元1.336，人民币7.13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49美元，卖出2,03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仍然喺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将军澳嘅唐明街啦，去翻宝康路方向，近住唐贤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宝顺路左转翻去唐明街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宣道会宣基小学对出，咁而家咧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嘅唐明街去翻宝康路方向，近住唐贤。沿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仍然影响到宝顺路左转翻去唐明街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宣道会宣基小学对出。咁另外啦，由于有路面维修啦，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啊去翻屯门方向啦，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就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啦，桥面由于有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而家咁多条隧道啦，三条过海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维园道上翻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上桥位一段慢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有船只机件故障啦，咁以下渡轮服务咧都会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到中环上昼嘅8:40，同埋上昼9:40；中环至珀丽湾上昼嘅9:10，同埋上昼嘅10:10咧，都会改由巴士营运。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同郑正行请嚟梁元生、欧志坚两位历史学教授介绍新书《学海书流与香港国学》。 真雅咧就系有传承，但系有革新。广大嘅中文学院，特别系学海嘅前辈喺度咧，都有一个新嘅突破咧，就翻译。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讲述已经创建100年嘅香港学海书流，喺二战后同一班南来文人一齐弘扬国学。 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冬至想同阿爸讲，喂，戒咗你嗰啲坏习惯佢啦，呼吸可以就咁呼吸嘅，唔使吞云吐雾嘅。你睇下，你吸到成个人都声都沙埋啦。爸爸，你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道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啦，船仔今日做咩好？8:38。 今日咧有啲特別喎，原來今日係國際籃球日啦， wow. 所以大家不妨試下喺呢一個國際籃球日嗰度打一下籃球咁樣。 我好中意打籃球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知啦。好似今年都有翻傳媒杯啊，即係講緊2024年啦。咁大家又可以打翻，即係同其他傳媒機構叫做喺籃球嘅世界較勁啦，都係我好樂見嘅一件事嚟嘅。但反而我又想問下船仔你啊，你對篮球嘅认识又系啲咩咧？系咪体育堂中学年代嘅一啲拍波嘅接触？ 冇错，我系夸张到咧，我对于篮球系有一个好恐惧嘅，因为我系啲形容系我肢体咧，即系唔系好协调嘅。我当年咧系， 但你跳舞、啊， 其实咧学得好辛苦嘅，都系好唔协调。 但你叫做突破咗自己嘅一啲盲点咯。咁依家有冇机会跳完舞之后觉得手脚协调咗？转行打下篮球 咧，都唔会啊，因为咧，唔系我要讲翻我中学嗰个故事，就系我哋要练抛波噶嘛。咁纯粹热身，抛个波俾我，我抛翻个波俾对方啫。 传波，传 系啦，传方啦，传波啦。最后尾咧，我拗柴咯。但系我想讲，我真系原地拗柴咯。我原地抛个波俾人，我拗柴啦。之后我要去睇铁打， 真噶？ 我讲真噶。 哇，好劲啊！ 系咪好劲啊？ 好有趣啊！你嘅人生 系啊，我人生充满离奇嘅曲折嘅嘢咯。 都几有喜感啊！ 所以我系哇唔系，我心企喺度我都可以拗柴。篮球呢项运动都 啱我。老师有冇即刻话喂好肉船你冇事？ 有啊，佢话你唔好喐啦，你坐翻喺度。 咁啊，依家冇事。不过即系随年渐长，可能即系你结识嘅有机会，另一半都中意打篮球咧。但 之后我大学都有读篮球嘅，即系我哋要读 PE 噶嘛。 系 系啦，你 学校有 PE 系啦，你 一系间间大学都有体育堂上嘅。 系你可以自己拣，但嗰时我。即系我哋要斗快 rap 嗰啲 course 啦，我已经 rap 唔到我想 rap 嘅嘢啦，就得翻啲叫做体段，即系我哋净系做 sit up 嘅堂啦，同埋打篮球。咁我心谂，做 sit up 真系好惨，算啦，我走去打篮球啦，我都知会唔合格噶啦，咁样。 点不知最后都合格？ 最后因为疫情之下咧，我哋变咗网课啊。我哋网课教三国志啊。 即系我要战术， 最正系我问阿 Simon 点样知道我系好咧？就系、是、我哋要拍条片去教人哋点样投篮咯，投篮。 你教人点？ 我教人啊！ 哇！ 你唔好理我攞 A， 我真好想睇、啊。 我攞 A， 你教我投篮啊！真系打咗十几廿年波，都未见过你教人投篮。好啊，好啊，有机会 share 出嚟，有趣， 有趣， 即系多啲发掘下你。嘅生命都係有趣嘅， 係啊，有趣。 即係大家可能即係透過大電波認識船仔都係啊，可能關於make up 啊，因為你都有自己喺晨光嘅環節都係關於化妝啊、靚啊，或者訪問歌手朋友啊等等啦、啊，或者同劉暢成日傾偈。但其實你嘅人生都係充滿趣味嘅，充滿喜感嘅。好啦，呢、這個時間咧，點樣將自己嘅快樂咧同人哋去分享啊？多做一啲義務工作咧，就交俾嘉明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在晨光第一线当中，12月份是充满爱啦，充满善心的一个日子嚟嘅。因为咧，我哋又找到有好多唔同的社工啦，同埋一啲计划嘅参加者，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做义工嘅经历嘅。今朝早咧，揾嚟有凤霞同埋有 Scarlett 嘅。Hello 啊，早晨， 早晨。 不如我哋先请凤霞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啊。 早晨，大家好，我系周凤霞。咁咧，2021年嘅时间咧。就經呢個社工咧，就介紹我參加嗰個就係奇妙護寒社區支援計劃。當初我參加嘅咧，係因為咧見到有個椅子瑜伽體驗班，咁啊就我好中意。咁但需要時分嚟交換喎。但係社工咧就鼓勵我參加義工服務。就賺時分。咁啊，一開始嘅時間咧，我成日話自己我唔得噶，我冇能力做義工噶。但經過社工嘅培訓咧，同埋咧鼓勵咧，咁 咦，我自己都做到喎、啊，咁咧，同埋咧就信有咗信心咯， 系 变一直做到而家啦。 哇，好犀利啊！其实咧，当初你为咗一个瑜伽班啊做义工，但你自己本身都忙噶噃，你都系要照顾先生系咪啊？ 系啊，冇办法啦，佢有病，佢有认知障碍。即系我老公喺入院写之前咧、我就几乎咧就24小时贴身照顾佢嘅。如果我出去睇医生啊、买嘢啊，我都要带埋佢一齐去嘅。唔想佢留喺屋企。咁样咧就收喺2020年嗰年咧，我老公咧就入咗治中，我嘅压力咧就相对咧就可以冇咁大啦。咁佢入咗津院之后。但經幾乎咧，我每天都要去津院探佢，唔探佢就唔舒服噶。 因為對咗咁多年，又貼身照顧咗咁多年。 咁之後咧就遭遇到呢個新冠疫情發生啦。咁院舍就唔俾人去探望啦。咁咧，當我嗰之後咧，我就覺得我自己，咦，我而家有時間喎，唔使服侍，即係我老公同埋去探佢。咁就喺中心咧，就參加中心嘅活動啊，同嗰啲義工啊，就變咗咧，就成為一個計劃嘅義工咯。咁咧又有成功感喎、啊。咁咧另一方面咧，我可以放鬆我自己嘅心情。咁咧就認識咗好多朋友啊，同埋幫到自己減壓、啊。 其實咧，我好欣賞鳳霞你咧，即係喺疫情期間冇得去探你老公嚇，好多人咧可能會突然之間。好似好慌忙咁樣，將自己嗰個生活調子打亂咗、平時都係即係可能最深係照顧你老公嘅話咧，突然之間、哎呀唔知做咩好，但你咧就選擇咗去識新朋友之餘咧做下義工。咁其實你接觸嘅義務工作包括咗啲咩嘅咧？ 包括咗去探訪啦，電話慰問啦，家居環境嘅安全評估啦，即係睇下有冇啲嘢擺得唔好啊，棘住啊。 咦，咁呢啲系你長項嚟噶 喎？唔係，係啊，即係呢個私家姑娘佢哋咧就係、是、教我哋嘅，就揾個職業治療師咧嚟評估我哋嗰啲問題答得啱唔啱。 係嗱，因為你有咁多年嘅照顧經驗啊嘛，所以你都好熟悉究竟乜嘢為之係需要特別照顧嘅，或者乜嘢係即係你自己有經驗，所以有好多嘅知識。 即係經驗係學翻嚟嘅啫。 你謙虛啫，鳳霞你真係好犀利。嗱，咁其實咧，我知道好多時候我哋都係透過社工嘅幫忙啦，先至會真係知道究竟，譬如話作為照顧者，好似鳳霞咁樣，佢有啲咩嘅需要咧？除咗話係照顧你照顧緊嘅嗰一位之外，其實做照顧者都辛苦噶嘛。咁又想請一下社工 Scarlett 同我哋講下你嘅分享咯。 咁大家好啊，早晨啊，我系浸水外群社会服务处嘅社工啦，系灾状友善社区支援计划嘅计划经理。咁我哋做呢个计划咧，其实都源于喺公共屋邨入边发现一啲嘅社区嘅需要啦，同埋一啲问题嘅。咁首先呢三个我哋呢个计划咧，就主要系祖尧村啦、荔尧村同埋青衣村去开展嘅。咁呢三个公共屋邨都系人口老化问题比较严重嘅屋邨啦。咁睇翻202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其实三个屋邨加埋都有超过7000位65岁以上的长者人口。咁第二，我哋機構咧曾經喺2017年都做過一項社區長者精神健康嘅調查，咁都發現咗其實超過15%嘅長者咧都有情緒困擾嘅問題啦，或者係抑鬱嘅症狀。咁另外超過20%咧都係長者獨居長者嚟嘅。咁而過去幾年都受到疫情啦同埋移民潮嘅影響啦，咁呢兩個問題咧都特別嚴重突出嘅。特別是疫情之後，我們都發現很多街坊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的生活都深受影響的。有部分長者疫情之後都繼續是減少外出，以及都少了同社區的聯繫。第三，荔尧村和祖尧村都是依山而建，樓與樓之間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其實生活的配套和交通都不是那麼方便的。特別是一些體弱的長者，對於他們來說更加生活上就更加唔方便嘅，從而我哋都見到社區入邊有大量嘅服務需要啦，包括一啲日常生活嘅協助啦，長者嘅陪診啦， 購物啊、健康管理啊、資訊嘅流通、日常嘅維修等等。咁、所以今年九月中嘅時候咧，我哋喺青衣村同埋麗瑤村第一期由社區同投資局向基金資助嘅奇妙護航社區支援計劃就啱啱完咗啦。咁緊接住咧，我哋就開始第二期嘅栽種友善社區支援計劃。咁都希望將第一期成功嘅服務模式咧，去推廣至長者人口超過四成嘅祖堯村，咁透過留長服務、時間行嘅服務同埋跨界嘅協助平台咧，都提升三個公共屋邨街坊進行健康管理啦、防災避災啦、善用社區資源嘅能力，鼓勵翻街坊咧發揮自己嘅優勢，加強鄰里之間互助互惠嘅精神啦，鞏固社區支援嘅網絡。 系好有兴趣咧，想了解一下究竟街坊可以有啲咩嘅长处可以发挥到，譬如话楼长佢哋做啲咩嘅咧？ 楼长咧最主要就系定期去探一啲自己嗰栋楼入边有需要嘅长者啦，咁都会将我哋平时义工即系楼长培训教佢哋一啲健康嘅知识啦、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有用的社區資訊去傳遞給一些長者，咁都問翻一些長者的需要啦。如果佢哋樓長可以幫到手的一些簡單，可能教佢維修啊，或者是陪佢哋出去買嘢啊等等，咁佢哋樓長可以做到的話咧，就自己可以幫手做嘅。咁如果樓長幫不到咧，就會翻嚟同我哋職員去溝通啦，等我哋職員去跟進協助，或者係轉介其他嘅社區嘅資源。 其實咧透過唔同類型嘅方式去到將自己嘅長處發揮啦，除咗可以幫到人之外咧，都好幫到自己嗰個心理上面嘅個平衡嘅。我又想問翻阿鳳霞啦，鳳霞你自己咧參與過咁多唔同類型嘅義工計劃啦，先問一下先，究竟你最終有冇湊夠時分去做你嗰個瑜伽班先？ 有啊， 有啊，系咪即系你预期咁好玩啊？ 仲可以参加其他嘅乜嘢都有咯，即系啊， 嗱咁透过唔同类型嘅唔同班啦、啊，去增长自己知识啦、啊，又可以学到更加多嘅嘢，去服务更加多嘅人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自己嗰个感受系点样咧？ 好开心咯，同埋即系好有成功感咯。咁又可以识，又可以自己嘅健康，同埋又可以照顾老公嘅。认知嘅技巧啊，嗰啲嘢咯，咁啊变咗咧，又可以帮我减压咯，咁我情绪就冇咁膨胀咯。 系啊，见你而家都好轻松啊，好开心。好唔可以临走之前，麻烦你同我分享一件你嘅难忘事咧？譬如话喺整个做义工嘅过程，你试过咁多唔同种类嘅义工，最难忘嘅系发生过啲咩事咧？ 最难忘有一次咧，就喺摆市集，咁样咧就。大家咧都要用時分去換義工做嘅手工啊，同埋啲小食啊、食物啊咁樣。咁就咁有一個男士咧，街坊咧就想換嘢，咁但係佢又冇時分喎、 哦。 咁其中有一個咧義工咧就將自己嘅時分就捐出嚟，咁咧讓呢個街坊咧就可以換啦。咁樣我哋咧就即时咧激请佢参加入呢个攞时分嘅义工啦、服务啦，咁样佢就可以咧，好似我哋咁啦，咁佢话好啊，咁样，原来佢识维修嘅，咁啊更加好啦，咁日后咧，佢话如果有需要咧，你就揾佢帮忙啦，咁样，我哋咧就揾到多位嘅街坊一齐起做时分咯，做义工咯，帮到佢咯，又帮到人咯，咁啊，将呢个社区咧就有需要嘅长者帮佢哋咯， 哇，咁就原来请到一位即系卧虎藏龙翻嚟帮手一齐做义工， 系啊，我哋好多嘢学噶， 系咪啊， 学埋。有義工教我哋咧拉線， 拉線都做埋， 系啊， 咁犀利， 啲唔危險嘅動作啊，廁所點樣換門，點樣開門啊，即係換門鎖壞咗換啦， 哇，開鎖佬你都做埋喎、 啊，唔係。 讲笑就系讲笑啫， 嗰个师傅真系好劲啊，女生真 系 好劲啊， 系咪哇，咁就最好啦。即系其实有啲真系身上面嘅一啲技能咧，可以将佢宣扬开去，可以教埋其他啲街坊，几好吓。 我唯一即系我自己唔系几好咧，就系、是、我啊专长车嘢嘅，但系我本身唔坐得耐，所以咧就。唔好啦， 但你可以将你个技巧或者点样先至车得靓，又教俾其他人啊嘛。迟啲我揾你做衫噶啦，咁样 好啊， 唔该晒。今朝早咧，多谢晒凤霞同埋多谢晒 Scarlett，Thank you。

代由于科技落后，不织鉴证的技术亦都未发明出来，所以手印就成为了主要的证据。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已经懂得用指纹破案。根据《云梦出土》的秦简入面记载到，原来秦代的司法人员已经将手迹作为破案的线索，亦都将它作为司法检验的一种物证。唐代有很多的文书、合约或者是遗嘱上面都有指纹、指节纹或者是掌纹，以示作为识别的重要证据。跟住落嚟嘅历朝历代，亦都沿用咗喺文书上面嘅指纹、指节纹或者掌纹作为鉴证嘅方法。中国古代嘅军队亦都会登记士兵嘅指纹以便检查，咁都显示咗中国嘅古人一早就识得用指纹按照佢嘅形态结构进行一啲正确嘅分类，亦都将呢一种分类应用喺社会实践。按手印的方式一直流传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具有唯一性，用它就可以代表和识别一个人 早晨，阿 O 投資 O2O 咧，同大家睇睇啊嚇，咁啊睇到咧期指方面咧，真係爭啲啊嚇，要跌嘅，咁啊點解咧？今晚美股咧都做得差少少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幾差咁啊，道指都要跌成475點嘅，剛啱係啦，咁啊睇翻咁樣，咁啊道指跌400多點，咁啊標指跌幾多啊？跌70點，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25點啦，咁啊貼士啲啦，港股方面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低水200點啊，睇嚟今日咧。都是低开居多的，但是可不可以低开高走呢？咁啊，转个头呢，关于股票市场的资讯呢，就要等待大家呢去发掘一下啦。这个时间呢，可以同薯仔呢一起呼吁一下电话 ,187-2388, 咁啊等一下大家打电话嚟啦，因为今日呢神光 Morning Call 都有个位置喺度啊，系咪啊？ 系啊，大家可以同好多人啦打电话嚟，睇下同你心爱嘅人讲声圣诞快乐啦。 冇错啊。 同埋讲声哎着多件衫。 系啊，注意保暖都系重要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呢寒冷天气警告，仲有呢强烈季候风信号呢都系现正生效嘅。依家高返一度咁多度啊，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呢69%啊。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事咧，继续啊，请嚟两位咧专业级嘅跑手同埋运动员，同埋咧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嘅，包括有罗永潮啦，同埋黄启乐嘅。早晨两位， 早晨， 系继续精神啊吓，着翻去跑鞋先。咁啊，有阵时得到啲好成绩，对于你嚟讲系咪好鼓舞啊？而喺你人生嘅赛场入边咧，有冇一两个嘅比赛系你到目前为止咧，因为你仲赛紧噶嘛，都系现役运动员嚟噶嘛，截到今天为止，你觉得好深刻嘅，记住。如果跑的感觉就是你人生最喜欢跑步或者最好成绩的那个瞬间，只要你之后 keep 到那个 feel 呢，你就掂㗎啦，咁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我想问。 我觉得今年对于我嚟讲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今年很幸运地有三次代表香港的机会啦。咁其实即是你要我揀最最最深刻，我想是我 成都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咁、因為 世大運 係啊，咁我就跑半馬拉松賽事。咁其實呢一個項目都係我目前為止最拿手嘅項目。咁、我自己其實深刻嘅原因係因為我出席呢個比賽，我睇到自己同世界嘅距離。咁、我其實個成績不過不失啦。我參加完呢個比賽係令到我自己即係一個鼓舞同埋一個推動力咯。好似係最後一屆完咗一個大專生涯，但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運動員生涯嘅開始 、 即係我自己喺嗰個比賽完咗之後，令到我推動到我更加想追上世界水平，或者係追上亞洲嘅水平。咁、我覺得呢一個比賽對於我嚟講係好啟發，好有啟發咯。 世大運啊，我印象之中國家隊嘅選手同埋日本嘅選手都真係好厲害啊！特別喺半馬嗰度都好快就已經喺個領放領咗出嚟，即係唔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估喺個訓練模式以至再強度嗰度，亦都俾到羅永潮一個新嘅體會，就可能真係加強多自己少少嘅訓練，或者自己再了解多啲啊。如果有啲弱項嘅，會更加想去補完喺往後嗰度再將自己再 push 去啲更高嘅層階，會唔會係咁啊？ 會啊，同埋真係學識到佢哋個心態其實係好緊要咯。即係你出到去呢啲所謂嘅大比賽、大場面，你自己唔能夠怯場咯。不論你係一個咩類型嘅選手都好，咁你去到我當然唔係攞獎類型嘅，但係唔代表你要睇低自己咯。即係你去到嗰個比賽，大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目標。有啲人可能係追逐一個獎項，有啲人係想要 record， 有啲人係想名次。咁譬如我自己係想 PB 嘅，每一次去到呢啲嘅大比賽，你都要認清嗰下你嘅目標係咩，咁會俾到我一個更加大嘅推動力咯，同埋我會認清楚自己嘅位置咯。 係，因為羅永潮你喺香港成日都贏咧攞牌咧，跟住譬如去到咁 worldwide 啦，即係個舞台咁 worldwide 嘅時候，即係你點樣調整自己心態？即係呢個問題我都問埋黃啟樂，其實你都係啦，即係喺香港成日都贏，可能同個亞洲地區係真係有某啲距離嘅，咁點樣去補完咧？點樣去再做好啲咧？運動員喺呢個位置真係要好調節自己的心態，啱唔啱咧？你哋覺得？ 啱，因為我哋四月尾嗰時咧就去咗，都佢哋邀請咗好多世界級嘅選手啦。咁我哋就當然係最弱嗰一批啦。咁其實都見到個差距，都會覺得我究竟係點樣彌補個差距？即係話唔好話跟得上啊，或者係點樣可以唔會甩得咁多啊？起碼見到車尾燈嘅感覺啊！咁喺個自己參與緊一個咩即係水平嘅賽事，咁但係如果你得去到世界，其實就見到自己有差距嘅時候，咁有時就會諗下個訓練而家嘅模式啊，或者係個心態方向，其實跟唔跟得上去咧？因為所以近年即係早幾個月我就去咗肯亞度 train 咗大概兩個月度，係啦，咁就亦都係因為個四月嗰個機緣，即係有個 feeling 就覺得同世界級爭好遠，我好想再體驗多啲佢哋嘅 training 啊，或者係佢哋嘅環境啊，佢心態，咁所以特登有兩個月就 stay 嗰度。 你有冇去到肯亞㗎？咁樣 我去咗世大，所以佢自己一個去。所以 咁你咪有兩個月冇見過面？ 好少㗎咋？ 你可以相隨翻 咁樣。跑步啲時間覺得好快，每日都跑。 系啊，即系肯亚就系真系每日都跑，即系跟佢，因为我哋成长嘅年代一定系肯亚嘅飞人跑手系最强劲噶啦，咁或者佢哋个训练模式究竟系点样嘅咧？我又想多啲了解一下。 其实佢哋系反而系佢哋唔会 push 得自己好劲，即系亦都系我哋成日都所讲嘅，其实好每日都做紧应该需要做嘅嘢啦，即系休息嘅时候真系好休息啦，唔会话系同 friend 去行街啊，或者都行山叫休息啦，系真系成个人静止咗咁喺屋企摊啦，你话又唔系摊嘅，即系可能系睇下书啊咁嘅休息状态。咁慢跑里面就真系好慢啊，咁然后真系好 focus 嘅时候，佢哋就专注度就好高咯。咁亦都系个心态问题，就会实都觉得佢哋会唔会俾只表去限住自己，系啦。佢哋反而我哋成日都话又睇心率，又会讲好多 数据嘅嘢， 咁但系反而佢哋就会都会睇，但系可能系教练幕后睇，但系佢哋真系做一个跑手嘅时候，佢哋唔会谂得太多，佢去到净系会 push 自己咯，佢会觉得自己仲有嘅时候，尝试 push 多啲，咁休息嘅时候咪好好做好休息咯，因为你 push 咗好尽啊嘛，咁所以可能就有时就系、是。反而可能我哋，因為我有教練有運動員啦，咁可能成日都將好多嘅教練嘅諗法套咗落 自己识个运动员嘅身份度， 系啊，即系自己都好似生咗一个叫做另一个性格，嗰、那个性格好似 train 紧你自己咁样啊嘛。 但系同时，因为亦都好似系会一个界限啦，自己咁，所以就而家就尝试掹走呢个界限，唔好摆得太多运即系教练嘅谂法落去咯，即系做翻单纯嘅运动员就系试下跑几快就几快咁啊。break 自己嘅 limit 啊。 刚啱就已经分享过你哋比较难忘嘅啲体验啦，喺今一年入边。咁、但系你人生有冇啲伤患嘅时候，都系你哋叫做跑步运动员嘅一个低潮期咧？又点样可以好好咁样保护住自己唔受伤咧？咁样咁其实对比跑步，我中意打篮球多啲嘅。咁但系作为一个篮球员或者中意打篮球嘅，你一定知道篮球员伤患一定是他职业生涯入面最麻烦的一样嘢嚟，因为你唞半年未定，唞一年未定，有好多时候唞完之后你根本不复当年勇啦。咁我哋见好多 NBA 嘅球星都系面对同一个情况啦，咁样。咁作为跑步运动员最常见嘅一啲伤患系啲乜嘢呢？或者有冇阵时系个伤患嘅困扰都令到你哋唔能够做到自己最好嘅一个好嘅成绩啦，嗯。 我想傷患嗱 ，touch wood講我自己好少一個 major 嘅傷患嘅，咁但係喺我自己十八九歲嘅時候都試過荷爾蒙失調呢個問題，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係即係女性運動員係需要關注嘅問題啦，不論每一個 level 其實都有機會會發生嘅呢樣嘢，咁所以我自從嗰次嘅經歷之後，我都好喜歡同一啲女性運動員去分享點樣去 listen to your body， 我覺得呢樣嘢非常非常重要，係啊，咁所以我自己。你嗰陣時嘅調節方法係真係俾自己靜落嚟咯，係啦，即係呢樣嘢係要時間去調節，因為你個身體、你個荷爾蒙要回復翻正常水平，你係需要時間，同埋你係需要調理。 哦，好好喎、啊，這個覺察，我覺得即係可能好多女性運動員都唔知道，或者將自己個體能狀態推向巔峰，或者自己嘅教練一定想自己嘅運動員旗下嘅運動員攞到好好嘅成績，但係究竟咁樣會唔會令到個運動員嘅生涯？縮減咗咧，或者直情係叫做毀掉一個運動員咧，即係嗱，我主持人講得嚴重咗啊，因為我講唔太需要負責任，但係對於好多教練或者同運動員嘅關係入邊都係相輔相成，我絕對相信係。 係啊，所以我自己而家可能都有少少做 coaching 嘅工作啦。咁我自己都特別同啲學生分享係要留意自己嘅身體。嗰日如果真係好攰嘅，又或者係不在狀態嘅，其實我哋俾嘅 pace 只係一個 reference。如果你嗰日真係好唔 OK 嘅，其實唔需要夾硬去 push。但係相反，你嗰日好 OK 喎，嗰個 pacing 其實你係游刃有餘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再加多少少， 都 係嘅，可以調節。 係都係每日嘅狀態都唔同嘅，有陣時你去落去，即係可能落街跑10K 嗰陣時候。又会觉得自己爆得叻啲，跑到十二都得嘅咁样。但系嗰一日，哇！你真系状态好差，有阵时你跑到五 K 六 K， 你真系想停咧，你真系俾自己停啊！ 系啊， 即系唔好咁辛苦自己咯。啱唔啱啊？阿启乐，你 啱啊？ 系， 因为我自己有试过，都系过度训练令到膝头哥劳损啦，软骨磨蚀啦，咁就膝头哥退化。其实一直都会影响到而家嘅。 真啊？ 系啊，咁但系就 keep 住啲肌力嘅训练啦，令到个情况改善啦，即系个关节受力唔好咁强啦。咁其实一直都系以前疏忽嘅一 part 啦，即系肌力训练。咁因为其实好多人好老派嗰时就即系觉得做 gym 就系会令到自己身体重啊，同跑步无关啊，跑步要轻。咁其实呢样嘢都系科学化，即系撇除咗个谬误啦。咁同时间都系嗰时就缺乏休息。咁所以我哋作为教练都系讲嘅，你要几勤力练习，你就要几勤力休息。其实应该系休息为先。如果你冇休息，即系个休息唔够嘅时候，其实你个练习都要减啦。系因为其实每个人都系得24小时一日，系啊，即系你唔会多咗啲时间出嚟。咁所以如果你少休息嘅时候，其实你相对上第二边个称你嚟讲，你其实你个训练量或者强度就要减低咯。 我哋好听教练话嘅，咁你哋讲完之后咧，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知道噶啦。啊，有啲嘢都系适可而止啊，吓，唔好去到咁尽啊。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咁下集咧再请两位多讲少少咧，一个自己做 coach 啦，或者做運動員咧，哇個時間點分配嘅咧？其實係咪先？呢個我都好想叫做同兩位探索一下，下集再同兩位傾過。多謝你哋。 離別這刻多不算錯，認為這刻感恩更多，仍舊記得彼此最燦爛的笑就最好。臨別要通宵細數，如同共地生活。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船仔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啊，快速。 好啊，今日出面嘅温度系11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仲有着多件衫啊！呢、這个时候亦都接通咗 阿畅喺度啦。早晨，阿畅。 早晨啊，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你好啊，畅。咁啊，今日冻冰冰咁啊，系时候咧，叫做满腔热血咁啊，睇下篮球啊，系咪啊？一嚟就 冇错冇错，咁啊，介绍一场好热血嘅香港男子篮球联赛啊，男子甲一组嘅比赛，就是、今日傍晚6:55，港台电视32台啊，咁啊，起码就系香港东方对建龙飞马，咁啊系啦，联赛劲旅啦，香港东方咁啊，不嬲都系好好波嘅，咁啊，建龙飞马可唔可以偷鸡成功咧？嗱，今晚港台电视32咧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啊！ 啊，琴日我都咁啱有睇阿家乐 Sir 啊，即系徐家乐咧，即系我由细到大睇呢个 NBA 地带咧，已经听阿家乐 Sir 啊，去将啲球员去改名噶啦嘛，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睇亚视年代啦，咁啊，譬如二哥柏宾啦，咁嗰阵时公牛队咪好叻嘅。跟住佢将每个球员咧都会改咗唔同嘅牛名咯，咩亚洲牛朗尼啊咁样，类似即系好似唔系澳洲，好似澳洲嘅球员嚟啊，类似系咁啦咁样，所以能够再听到家乐 Sir 去再讲波都系开心。琴日嗰场就南华啦，系啊，咁啊，同阿家乐 Sir 就同阿苏鸡一齐讲嘅，咁今日都有唔同嘅我哋嘅星级评述喺当中啦，咁都系正嘅，咁所以留守喺港台电视咧，你就会睇到好多唔同本地嘅甲一篮球嘅新资讯啦。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咧，阿昌？ 咁啊，睇完32台嘅篮球之后咧，咁啊睇翻31台啊，港台电视31今晚7:35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本地残疾人士咧呢个体育设施系咪足够啊？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喺市区上面咧，社区里边啊，见到好多嗰啲无障碍设施咧，个目的就系帮助嗰啲残疾人士出行方便啊嘛。咁但系呢啲基本设施之外咧，其实嗰啲对残疾人士嚟讲啊，嗰啲康体啊、玩乐嘅设施又系咪足够咧？咁啊，我哋睇翻政府咧，近年咧好积极咁样推动嗰啲残疾人士运动啊，即系我哋睇到啲亚残运啦，或者系嗰啲全运会嘅残疾人全运会啊，嗰啲成绩咧都系好好嘅。咁但系呢啲系精英运动员啦，咁究竟一般残疾嘅市民啊，使用嗰啲康体运动啊设施又系咪足够咧？嗱、今集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有一位学者咧研发咗一个叫做适应性运动，就俾一啲一般嘅残疾肢体嘅市民去玩嘅，叫做坐地轻排球。究竟点玩法咧，我唔知道，但系佢就话咧系能够改善残疾人嘅身心健康咁话。咁啊，今晚节目会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坐地轻排球啦。咁啊，另外啦，原来咧好多相建机构咧会提供嗰啲设备齐全嘅院舍同埋运动设施俾啲残疾人士用嘅，但系咧使用率啊借用率系好偏低，究竟点解咧？究竟点样先可以推动啲残疾人士积极咁样参加呢个康体活动咧？嗱，今晚铿锵集会同大家讲解一下。 系、都知道，其实残疾人士系需要更加多嘅活动量啦。始终可能因为身体原因，佢哋就唔习惯做运动嘅。如果政府系可以即系俾多啲一啲方法或者设施俾佢哋，更加好啦。去到10:30嘅奇妙之城第二季，今次系去边呢？ 嗱，今次咧，我哋带大家去到呢个辽宁省铁岭市。咁啊，话说呢个铁岭市一个喜剧之城嘅美名啊。咁啊，跟住咧，我哋会去带嗰、那个带我哋去玩嗰个咧，就系国内咧好出名嘅栋笃笑艺人李雪琴。咁呢个铁岭市就系佢家乡啦。咁啊，佢哋话所有铁岭市嘅人咧都有呢个幽默细胞。咁啊，今晚我哋一齐跟住佢深度游呢个铁岭市啊！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 拜 拜。Bye bye

恒生指数报16473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5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8，跌3.4；京东集团104.8，跌1.3；阿里巴巴72.75，升2毫；美团76.45，跌2.35；北银天下2.2；友邦保险66.9，跌4毫。理想汽车129.6，跌5.8，盈富基金16.63，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4，日元143.14，瑞士法郎0.862，加元1.335，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3157点，跌518点。港金报189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69美元，卖出20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路围。意外同时影响到泽祥街回旋处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排到去和斜村，而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就去到石门回旋处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乡港铁站。而较早前将军澳唐明街去宝康路方向，跟住唐贤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去港岛方向就去到元芳。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隔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再提翻大家，丁九桥有路面维修，去屯门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主桥的中线同埋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慢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无聊就去， 无言就去， 心情好就去， 心很累就去， 想同人对话就去， 只想同自己对话就去， 怀疑人生， 怀抱人生， 就去散步， 就去散步。 电视节目《奇妙之城》第二季，七位艺人嘉宾陪你漫游6座中国城市，深度探索大街小巷，真实地、 真挚地 沉浸式体验城中奇妙之处。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好有音乐感的一位前辈歌手啊，都话过咧，自己咧可能形象不符啊，甚至有人揾佢灌录一个圣诞唱片。不过今年就有啊，嚟自大碟 Christmas 啊，佢系 Share 雪儿。No one on the street 访问当中咧，佢都好打趣咁话咧，唔中意自己变老啊，觉得自己咧想后生翻啲啊。呢个礼拜头不动占第五位，嚟自 Christmas 大碟啊 ，Share DJ Play the Christmas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个人都挺犀利，每走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宗案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三分，再次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7%。喂，今日干干地，所以啲爱情滋润。喂，十年嘅爱情就轻松啦，对比呢一段关系啊吓。咁啊，今日听嘅听众朋友卢太太，早晨啊，卢太，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你好。 系，因为咧你今日啊。就是你的先生，你的 darling 就生日快乐，是吗卢先生？ 是啊，他今天生日，所以呢我听到你们电台说我真的很好彩，我就立刻可以打到入来跟他说声生日快乐，还有多谢他。 喂，我想问呢卢先生呢，啲 friend 是怎样叫他的？ 啲 friend 啊，一讲佢就知噶啦， 知道就知道，唔通系辉哥就系、是、阿辉哥咁样系嘛？唔系嗱，即系如果你惊， 唔系噶，佢咧嗱一讲咧，我谂我全世界都知噶，佢叫大声啊， 大声，因为讲嘢好大声， 大声，我以为 Big Bang 嗰个大声添啊， 系啊，佢啲同事又叫佢做 King Kong 啊，所以我一讲呢两个名咧，系人都知系佢嘅。 哇 ，King Kong 都系啲好有霸气嘅名 字，系啊，同埋会保护另一半啊，咁啊守护咗你几多年啊，结咗。分几耐啊，卢太？你讲你听。 我结咗婚差唔多四十年未到嘅，39啦。 你谂下，你阿船仔，我一开始咧 pick up 卢太太个电话嘅时候，我好后生喎，卢太你把声。 佢三十零岁咋？ 系咯， 即系把声啊。 系啊，你三十零岁，但你结咗婚三十几年，除非你一岁一岁就结婚，咁冇可能啦。即系我主持人打出嚟，所以真系好后生。卢太，你话你孙都有啦？ 系啊系啊，我有 两 个 孙啊。系啊。是不是很劲啊，是吧，震撼了你，是不 是，可能是真的有丈夫的痛锡呢，年轻一点，是吧， 绝对是。 是啊，他真的很锡我，真的有好多谢他。 好，不如给个时间你藉着大电波去多谢你的先生，好吗， 是啦，我多谢他这么多年都照顾家好好，同埋呢好包容我，对我们家个个人都好好，他真的超级好。 你都好幸运、哦、遇到一个咁好嘅男人。 我先生又对我好，啲细路仔咧又个个都好锡我，所以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已经好似好过分咁啊！真系 唔会嘅，唔会嘅，冇嘢系过分嘅，可能再多啲啊！再多啲，將個幸福再滿寫啲㗎，即係通常都係咁嘅，呢個係吸引力法則嚟嘅。好嘅人呢就會係咁好㗎。係 啊，同埋盧太都好好啦。即係我自己都知道，唔係所有人都識得多謝返自己身邊對自己好嘅人。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啊咁、哦、應份㗎嘛。咁但係你、嗯、你又即係 feel 到你係真心開心多謝佢哋㗎。 好 sweet 喎。你有幾多個小朋友啊，嗱孫就頭先講咗有兩個啦。小朋友有幾多個啊，你自己。 我有三個小朋友。 係啊，雖然依家就唔好可以用小朋友啦，因为都出晒身啦，系啦，直情都仔都即系孙都生埋俾你去弄孙为乐啦。喂，咁你而家好得闲嘅，卢太，依家即系叫做享受乐活人生嘅，啱唔啱啊？吓， 都可以咁讲啊。 系咁啊，老公咧，老公唔使做嘢噶，都系同你。 要啊，佢即系。佢而家在開緊工啊，所以咧我嗌佢，我話你記得聽收音機啊。我唔知咩台喎、啊，我話唔知啊，總之第二台啦。 係啦，就係、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啦、啊。咁啊，都係一個好。好有份量同埋好有爱嘅点唱嚟，咁我都想藉住大电波啊，同阿 King Kong 哥讲声啦，即其实太太呢三四十年啦，其实喺屋企都帮你打头打你个家头细冇打理得好好嘅，如果唔系作为一个男人，你都冇咁充足嘅能力值啦，去出面去奔跑去搏啦，跟住可以养家啦，可以凑大几个小朋友啦，咁我觉得每样嘢都系相辅相成嘅。当你去话你先生好好嘅时候，你先生应该个心入面都会觉得啊，其实老婆都好好噶，帮我处理晒屋企所有嘢，同埋咧又少啲嘈交，跟住啊大家又好开心咁样去生活。因为三十年开心就眨下眼就过，但系唔开心一年都难过，系咪啊？啱唔啱啊，卢太？ 系啊，啱嘅。最紧要大家都唔好计较咁多就 OK 噶啦。 系啊，咁少啲盘算，少啲计较，多啲爱，多啲包容，就系呢个相处之道。嗱，今日早上咧就拣咗张学友啊嘅《爱是永恒》俾你听，祝你哋长长久久。 多谢 晒， 多谢晒你哋啊！ 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好唔好啊？拜拜， 拜拜。 个前奏系细声少少嘅， 哦， 因为咧有水声，点解细水长流啊？ 系、哦 okay ，我尽咗力推爆咗条飞打，OK， 我用一个温柔嘅声线。 好啊。 有种难受包养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 有着我，便有着你，转过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自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近排都听到好有现场感嘅张学友啊，无论喺你朋友嘅 IG story 入边啊，因为学友开 show 啦，咁啊。哇！真系歌神，真系歌神啊！透过咧手机嘅屏幕咧，都能够震慑到啊，叫做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嚟到我哋饮食图鉴，咁今日咧又唔系揾一个 recipe 同大家倾下，今日咧就介绍一下咧。發現到原來我哋成日食嗰啲炸雞咧，有一間專係食炸嘅，好多間炸雞啦。其中一間咧，佢唔喺香港嘅，佢喺外國咧有一個炸雞嘅自助餐嘅 package。 自助餐 係啦，炸雞自助餐 package。所以我睇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幾有趣。咁啊，睇多啲內文啦。咁啊，發現原來呢個世界上即係飲食嘅方法相當之多啊。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炸雞嘅放題。咁呢個放題咧，佢玩法就係咁嘅。除咗你入到入去之後咧，咁你當然可以食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啲炸雞嘅系列啦咁樣。咁佢個餐廳咧同平時嗰啲快餐店嗰個感覺咧係唔同嘅。佢唔係用一間快餐類型，佢係用一間佢面頭都寫住 restaurant 咁樣嘅。 哦， 係啦，咁佢望起上嚟即係似一間食店咁。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咁啊裝修咧同平時嗰啲快餐店嗰個感覺都唔同嘅，啲凳咧係靚少少啦，拉出嚟啦，啲牆身咧又做得靚啲啦，咁啊天花板啲燈就射得靚啲啊， 真係一間懶 fans 有冇叫懶 fans 啊 ？fans 少少嘅餐廳， 冇錯啦，係啦係啦，會即係會高級啲嘅。 係啦， 咁但係入到入去咧，都係食佢哋嗰啲品牌，即係大品牌嘅炸雞啦。好啦，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你就好懷疑啦。我幫襯咗呢一間嘅炸雞鋪，其實可能個個都食過嘅。咁食咗咁多年，點解仲要食佢嗰個嘅放題咧？原來佢入邊一個玩法咧，除咗係炸雞之外啦，佢飲品咧，佢都係任飲嘅。 哦。喂，但其實炸雞放題我都好吸引啊！ 炸雞放題其實本身我都吸引㗎。 你一個 package 可能最多咪試到兩款雞或者三款雞，但係你自助餐，我可以每一款雞食一件㗎喎。 我可以食十件雞都得。 係咯。 咁你諗下，如果我唔講佢價錢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香港，我哋食一個普通嘅，我哋剔飛仔嗰啲放題咧、啊，我當你五市嘅都可能譬如200松啲咁樣啦，可能有啲平啲嘅，咁但係都係介乎喺180至250啦。如果五市嘅話，咁呢個價錢咧，如果我喺普通嘅炸雞鋪、美式嗰啲炸雞鋪咧，我買十件雞其實可能都已經差唔多。 咁又係， 係啦。咁如果所以話，如果去呢一類型嘅，你本身係一個好鍾意食雞嘅朋友，咁你已經係可以回咗本啦。好啦，咁你個炸雞有咁多款唔同嘅雞，你都可以就試曬嘅。咁你睇返當地佢哋自己本身有啲咩期間限定啦，咁佢哋都會有嘅。咁香港亦都有香港自己期間限定嘅炸雞款式啦。好啦，飲品呢，咁除咗係普通嘅汽水之外啦，咁當然奶茶啊或者是咖啡啊，呢啲都唔少得嘅，咁亦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叫做你喺入面食緊嘢嘅時候，個飲品呢都係唔使錢嘅。 哦，好開心啊！ 係啦，咁有啲飲嘢都已經開心㗎喇喎。好啦，咁我哋去啲快餐店成日食嘅呢就係薯條啦。 哦， 薯條呢亦都係俾你任食嘅。 哇 ，dream place 喎、 哦！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大班朋友鍾意食肉嘅朋友，鍾意食快餐嘅朋友，咁你咪会觉得几抵喎，抵玩喎、啊、呢 男仔应该好啱喎。 男仔或者男校，咁我以前读男校嘅时候呢都係搵嗰啲全部大大件㗎嘛，一定要大大件嘅。咁而家呢个呢佢就做到咁多嘢呢都係可以做到呢一个免费啦。除咗头先讲嘅主食系鸡啦，薯条亦都系任食啦，雪糕都系任不嘅。不过雪糕就轻轻地。 咁算啦 ,Ming Pond 系炸鸡。 係啦，咁佢都系普通嗰啲只系嗰啲混呢喇软雪糕。即系嗰啲机呢自己撳落去。 咪都已经够啦，其实。你食自助餐好多时都系呢啲机嚟㗎嘛。 係啦，咁食自助餐都系嗰啲机啦。咁佢有冇啲特别味道我唔知道。咁但系呢除呢样嘢之外啦，咁佢哋亦都咧有一系列超過咧就20-30款嗰啲甜品啊！ 哦， 佢哋甜品亦都係佢哋自己主打幾樣嘢嚟 嘅 喎。 哇，咁其實真係好抵食喎！ 係啦，嗱，香港冇嘅嚇，係啦，所以我哋讚下佢抵食都 OK 嘅。香港有嗰啲我哋就唔讚啦。 係啦， 咁呢個咧佢嗰個嘅甜品咧係出奇地啊，大家會覺得咧係想象以外地覺得 OK 喎。雖然全部都唔係好大件，即係嗰啲一口甜品，譬如一口嘅咖啡蛋糕啊，或者一口嘅朱古力雪糕啊咁樣，啲全部都係將啲一口咁樣糯米糍，全部都係一口嘅。咁但係咧個感覺就花款多，咁而且咧佢就不斷去到追加上去，咁令到你嗰個盤咧望起上嚟好多嘢食。咁呢個我覺得咧都係幾特別嘅。咁我覺得香港如果有類似嘅放題，因為我香港都有放題嘅，咁但係嗰個形式咧已經開始越嚟越多元化㗎啦。 係啊係啊， 但唯獨是炸雞放題，我真 係未聽過喎，真係。 我覺得都唔錯，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可以試啊。佢仲有個沙律嘅， 哦， 前菜就好似我哋去嗰啲薄餅鋪咧，薄餅鋪咪有啲咩沙律包嗰啲 friend 嘅，佢就有個沙律包俾你，講漏咗呢、這個。 哇！佢係一 set 嘅喎，即係佢係前中後， 前中後 所有嘢幫你諗齊 咯，齊曬㗎啦。咁佢就前面你可以不完沙律，跟住就開始食你嗰個主食啦。咁有啲人就撈好多唔同嘅食法嘅，譬如倒完佢嗰個雲尼拿軟雪糕之後咧，就攞雪條食個軟雪糕。咁你平時食就未必會咁食噶嘛。咁你去到呢啲地方，你就可以試下呢啲唔同嘅叫做兜亂嘅食法。咁有啲人會係將嗰啲甜品甚至乎雪糕會同埋嗰啲炸雞一齊食嘅。 哦， 咁佢哋又會話其實都唔差、啊，都幾好食、啊，幾特別、啊。 我呢個 combination 可以試下。 係啦，可以試下。咁但係如果你個平時買雞，我就唔會咁試咯。 咁 我都會。咁樣講完，我想試嘅即刻。 係啊， 即係我想即刻買只炸雞加薯條再加雪糕。 唔係，即係好似嗰啲回轉壽司鋪咧，有啲叫做嗰啲叫咩烏拉食法，嗰啲叫做即係暗瓦底嘅食法，秘食啊，秘食方法。嗰啲秘食方法咧就係用佢嗰個綠茶粉啊，例如你叫個 vanilla 雪糕，你就落佢嗰啲綠茶粉 喺佢個面度， 即係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食法咧，其實係可以自己不斷咁樣嘅配搭，令到佢俾你嗰個食物本身已經食得啦，就再加多啲唔同款式嘅，咁我覺得幾有趣。咁睇下如果會唔會，如果香港都有嘅，咁我不妨 去試下咯。 我哋可以神光團隊夾埋去試一試啊。前幾日歐先至。off mic 講話，其實佢都好中意食啲炸雞， 係啊， 即係快餐嗰啲啊，讀男校出身嗰啲就中意食快餐嘅，係快靚正嘅嚇，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機會去試一試啦。 喂，我都真係中意食呢啲炸雞， 係啊，聽到都。 系啊， 我自己头先讲完自己都想食啊。 系咪啊？我近排又翻睇翻呢个南韩嘅电影《炸鸡特工队》，系啊， 要配埋 诶、 啊， 当年情啊，哥哥嘅当年情啊，亦都系即系呢一位导演亦都好喜欢，即系吴宇森导演啦，亦都系向港产片去致敬嘅咁样咁啊，一路食炸鸡一路睇呢个《炸鸡特工队》，唔知会唔会系大家咧圣诞节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留喺屋企嘅项目啦。